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快早晨，早晨！睇奥运开幕，越睇越快乐。我系小张张， 有个冷笑话， 嚟 来吧， 嚟咯！有乜嘢语文？你讲嘅时候嘅话，系好容易令人懵整嘅。 咩文？ 一个语文，有一种语文，譬如可能你讲紧国语啊，又或者系咩咁样啦，就好容易哇讲嘅时候系会令人好懵整嘅，扯火嘅。 火星文 唔系，你肯定啦嘛？ 不文， 仲有冇？俾多个，俾多个，俾多个。 M， 我作嘅呢个，一阵间你可能会唔中。 好，到我，我出翻一个。 搞错啊！ 快闪， 你都未答。 快闪 I Q 题，大家一人一首歌嘅时间。 嗱， 嗱，两连续问三条啊！梗系啦， 关 于狗嘅问题， 狗 有啲好浅嘅， 系 OK。爹哋最惊咩狗？ 女 错， 收住狗。 啊！ 贼最惊三条狗， 错！我爹哋你又话贼， 我知你 女仔最怕咩狗？ 爹哋女仔 系啦，啊问住两条先啦， 两条先哦，系咪两个都系同一只狗嚟噶？ 梗唔系啦， 好，爹哋最惊，同埋 女 仔 最 惊，好。 你嗰个咩话咩文？ 有乜嘢语文？你讲嘅时候，我好容易会猛整嘅。 好。大家谂下，雷暴警告廿到十点半，强烈归入风顺路，邮政悬挂。We are the champion， 我哋喺呢首歌开始，今日风骚范围。大致多云，日间正系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清劲西南风。美丽数天一样有骤雨。 瑞瑞今日心不在焉咧， 我梗系啦，哎呀，我都唔知点算好啊！两边好拉扯，你知嘛？左又拉，右又拉，唔开心。 你开股先啦，我认输。 你嗱，你 认输 系啦，猛整 系 啦， 猛文 唔系发猛整， 哦， 系发文。 冇可能估到， 系咪听完都发 问阵？ 我忍， 到你 ，O K， 呢个唔 O K 咩 ？O K， 发问啊嘛，发问阵， 即系佢做主系有少少歪音， 系懒音啊， 发问阵 ，O K， 好，爹哋最惊系咩狗？ 爹哋狗， 唔系 爹狗， 唔系就系、是。哈巴狗， 点解？ 哈爸爸嘅狗， 我觉得你要差过我， 系啊，你仲差个法文阵， 唔系啊嘛，狗啊，哈爸爸嘅狗， 第二个 okay, 女仔， 女仔最中咩狗啊？ 系 单身狗， 哦，呢、這个有啲，呢、這个啊，呢、這个啊，呢、這个。這個 最怕单身狗都唔系啊， 都唔系，即系普遍咧， 系啦 ，in general， 唔系同我差唔多，法文渣，你个巴闭喎，左日教翻嚟咪又系咁， 啊得，一人少句， 放咗教喎， 一人少句，一人少句， 一人少句， 系， 以为你头一日啫，有啲咩咁正经嘅。 真系， 哎呀，好辛苦啊！ 咁样等我 连出三只，仲有一只。 OK，OK，OK，OK， 系啊。 嗱，有两种狗， 好， 身上全部一点点嘅，系咩狗？ 斑点狗， 错，一定唔系， 系啦， 一点 两种啊，系啊， 两种狗啊， 两种狗都系啊，全部 系诶死物定系有生命啊？ 梗系死物啦，嗯， 热狗， 错，佢边有一 热狗上面有一点点嗰啲芝麻噶。 佢淨係一個點嘅， 總之唔係你嘅答案。好， 四 食唔食得嘅？ 唔食得， 唔食得，用唔用得嘅？ 咁咪有 兩種， 係 有 兩種 狗上邊嘅身上面得一點點， 係啊。 唔好我心不在焉，你讲 佢费事， 你坐过嚟我呢边啦。 我心跳得好快。 我知啊，我呢个文昌位啊， 我唔要呢个文昌位。 你嗰个桃花位 系桃花劫啊！ 开估啦， 嗱， 天狗排狗 系喎，系 呢个得 啦， 算你。 O K， 赖平， 好，非常好，非常好， 来吧。 喂，奥运嚟啦。咁之前咧讲嘅冷气问题咧，讲咗好耐啦。咁样，咁到底而家大家会唔会自携冷气咧？咁有啲人访问咗喺中国队咧，佢话冷气就唔会带啦，因为现场咧系有啲叫移动冷气。你有冇用过移动冷气？ 有， 你觉得得唔得啊？ 得， 我觉得 O K K 啦。即系我唔知我讲嗰啲系咪即系你讲嗰啲啊？即系成部机有条管咁啊，出去咧 系有啲热气噶嘛。 系啦，有时啲露天嗰啲摊档咧会用嘅， 顶住 O K。 系啊， 好过冇。 系啦，佢所以唔会带冷气。 我相信法国咧，你夜晚都凉嘅，即系瞓觉嗰时。 我唔理，其实我谂最紧要嘅就系佢要瞓得着，系嘛？佢又要休息啊嘛，运动员。 如果你即系碌嚟碌去，成身汗又瞓 唔舒服嘅话，你咪开咯， 系嘛？咁佢就 凉个唔开咯， 唔会带。另外一样嘢咧，啲人话系咪会带嗰样嘢咧？佢话系会带，不过咧唔系个个都带。咁你估系乜嘢咧？嗱，呢样嘢咧，对于每一个人嗰个， 你好款。 我继续俾贴士， 个个都带底货。 诶，我唔带， 系因为买嘛，唔系真系噶，系啊，有得买嗰啲嘢嘅话，我唔带。 呢一样嘢咧，某啲人会好介意，但某啲人觉得冇乜所谓吓，系同睡眠同睡眠有关嘅。 眼罩咯， 睡眼罩，我唔系，诶，俾我哋估，诶，床褥。 佢又撞中啦！ 佢又大， 佢又撞中啦！大床褥啊，嗱，佢话咧就 有啲人系咁， 系啊， 唔系 要带自己个枕头啊。要有自己陣味啊！ 你會唔會㗎？即係瞓牀。 我有個朋友係咁嘅，我有個朋友係咁嘅，所以咧就覺得誒，佢幾得意嘅，佢係會帶嗰啲佢自己瞓開嘅嗰啲誒枕頭，永遠都一定要帶嘅，去邊度都要帶嘅，就算去一日都要帶嘅。咁佢帶之後嘅話，我睇點解會咁樣啊？ 空牙頂。 但係問題係佢會留翻喺酒店。佢係將所有嗰啲佢瞓夠咗嘅枕頭全部都唔抌，佢就擺埋一邊，就直至到佢要出埠嘅時候，佢就會帶呢一啲舊嘅枕頭去做，去瞓覺。瞓完覺之後嘅話咧，佢就留翻喺嗰個酒店嗰度。咁跟住佢就你咪要翻個位咯。 係 咪你咪可以塞翻啲衫啊，買翻啲嘢啊，咁樣擺翻落去咯。 咁人哋酒店唔一定要你啲嘢喎。 其實係㗎， 你 要 咩垃圾嚟㗎喎？ 我有話佢㗎，小強。 你俾佢電話我，俾佢電話我。 絕咗交啦。 乖啦， 乖啦，唔係我。 好浪費啊！同埋你將你唔要嘅嘢擺喺你個酒店度， 有好多人都係咁嘅，著啲舊衫去，跟住買咗新衫之後就掟曬落嚟。 喂，我酒店都唔知你有冇菌喺度， 唔係抌一定抌噶啦，佢點會要你噶啦？不過即係去嗰程咧，你會有啲地方壓住咗咯，因為枕頭都唔係細件噶嘛，係嘛？床褥啊更加啦，咁我領隊就話咧，床褥我哋有，不過唔係個個都帶，因為啲人咧講到好似我哋成團個個都帶咗張牀係唔可能嘅，或者因為有啲人咧瞓唔慣嗰張陌生牀啦，我唔知道大家去旅行咧對陌生牀呢樣嘢咧會唔會覺得我好唔慣啊？ 我同佢哋好快產生感情嘅，我一瞓落去就 因為好快就割隻油， 咪係咯， 可以割斷曬感情， 梗係啦， 唔係瞓翻唔同嘅床褥，我覺得幾好啊， 係嘛？我其實中意瞓酒店嘅嗰啲枕頭咧，我覺得好舒服， 好高好軟 嘅。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中意到咧想買酒啊，原來佢真係有啊。 實有 係啊！佢話其實佢同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枕頭嘅品牌去合作，咁跟住如果你真係嘅，其實應該咁樣講，嗰一間咁嘅 boutique hotel 所有嘅嘢你喜歡嘅都可以買走，同所有唔同嘅話燈啊，又或者佢啲杯啊、牙刷啊，你用得嘅嘢嘅話，你都可以有得賣喺樓下，係咪好好啊？佢呢個係一個合作嘅計劃，係 非常好， 係啊！佢介紹有好多嘅就係佢哋本地有好多一啲嘅藝術家，佢哋做咗嘅嘢，咁啊無謂咁樣即係佢俾。俾咗一个咁嘅平台，等你哋嘅就系去旅行嘅人，中意嘅话你咪攞下边个礼品店度买咯。我觉得 好好啊，有交流， 梗 系 啦，同埋有新鲜感。因为我今次去同埋下次去嘅话，用嘅嘢唔同噶，几好噶。 喂，其实酒店都系宣传嚟嘅，系咪？你买翻去啊，喐喐你个枕头咁靓嘅，我喺咩酒店买？ 系啊，冇错， 系啊。 佢嗰啲譬如可能你冲凉液啊、牙膏啊、牙刷啊，咁全部都系噶。系啊，因为我好中意佢嗰度住，仲有咩个好处呢？就系、是、房间唔多，但系每一间房间都有唔同嘅主题，即系譬如可能呢一个系文艺复兴时代嘅，呢一个唔知咩咩嘅，唔知咩咩嘢咁样，所以你咪每一次都可以去 book 唔同嘅房间，佢里面亦都有唔同嘅用品，每一次都唔同，咁我觉得就好有惊喜咯。我住同一间酒店，但我每一次都会有唔同嘅一啲感受咯。我觉得佢好好嘅， 周时又转下主题， 冇错，耐唔耐佢又会执过下嘅。 系啊，好啊，好啊。 最大的驚喜是咩？就係、是、試過去到咧，就哎呀，對唔住，你放好爆喎、啊、咁，本來想發嬲， 係 啦、 哦，upgrade 跟住就 upgrade 咗咁樣咯，去咗啲總統嗰啲套房，呢樣嘢都係嘅。今次咧係、 啊、upgrade 總統套房， 即係套房，係啊，即係好大有嘅咧。嗰次喺布吉島嗰間，佢嗰個酒店嘅套房咧入到咧係有書房啦，跟住再入另一度咧，真係好大咯。其實係唔需要， 有冇啲被僕喺度？ 趴曬， 我唔知啊！我點知我就未 住過總統套房，我又未做過總統， 係啊，副總統有冇？ 有冇可能 upgrade 到去總統套房啊？ 我唔知，我保留。 唔係，除非嘅就係佢住 VIP 房啦 ，VIP 房啦，因為佢有幾間房合拼為一間房嘅，咁係唔係嗰個名我唔記得，即係總之係啲一定唔係我平時會 book 嗰啲房咯。 明嘅，好 系啦，咁啊，今次呢个巴黎奥运啲房咧，即系个房价咧，即系之前咧就传到咧会升得好劲啦，天价啦，因为个个游客会住啦。点知今次原来咧佢哋系 cut 咗一半。 点解啊？ 就系因为高估咗咯，因为之前嗱奥运一路讲咧，一路宣传咧，于是佢个个咧就将啲房价咧开到好高，好高，好高。 而家平均嘅 而家平均2400一晚， 都唔 贵 啊， 2400 呢样嘢唔系正常嘅咩？即係通常嘅話， 係 因為嘅就係，除非你有啲咩早料計劃，係 啊， 有嘅，有好多係可能係舊年開始 book 嘅，咁樣我可能早料計劃嘅話就平好多，咁但係都係咁樣噶。接近嗰個日期，佢就會越嚟越貴，越嚟貴，越嚟貴。跟住見到唔對路咯，跟住就減價。係啊，呢個好正常喎，做生意都係咁㗎啦。 賣嘢都係。 但係2400一晚，正常啊。 我覺得平添。係 啊，冇錯。 因為本來係成 double 㗎，即係本來 係4000-5000。 係啊，但係 睇你咩星酒店咯，如果五星都唔 貴，唔 貴， 唔算貴， 我哋唔去都得嘅，因為可以喺好多媒體一路睇到，一路聽到。29°C啊，雷暴警告有時候到今日10:30。听下风骚爆人，有呢首旧歌挑战啊！ Thank you. 星期五嘅早上10:29，29度嘅温，相对湿度88%。Happy Friday， 大家今日迎接一个开开心心嘅星期一齐睇奥运啊！到底呢个周末天气会点样？美丽扫天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嘅。雷暴警告仍然有效。黄敏华嘅呢一首歌叫挑战啊！每一天人生都有一种挑战，对自己嘅工作、对自己嘅感情、对自己嘅所有所有。希望每一位朋友今日都有攞到好嘅成绩。休息紧玩嘅送咩都好啦，做紧咩事可以就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范》，人时间去到10:29，听住10:30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向全港18区区议会委任共163名增选委员，当中部分人是去年年底区议会选举的落选者，包括自由党的宋之玲、新民党的黄守东等。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政府委任增选委员的原则是用人为才，并且考虑多项因素，包括有关人士的才干、参与社区工作的热诚，以及充分兼顾有关委员会的职能等。获委任的增选委员都爱国爱港，与特区政府在地区治理上理念一致，熟悉地区以及有服务地区的热诚。在去年参与湾仔区议会直选但是落败的宋之玲说，对获委任为湾仔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增选委员感到开心。他又说，虽然自己在去年选举之中落败，但是已成过去，希望向前看，更好服务社区。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和德国几年前暂停与香港特区的逃犯互换协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这些国家的做法可耻，又指暂停协议对罪犯有利，但是不会令到香港成为罪犯的天堂。邓炳强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说，当局仍然可以透过单次的协议与海外机构合作，将罪犯绳之于法。他以近日被國際刑警發出紅色通緝令的弊兆王正傑為例，指出如果對方在美國被捕，華府不會透過逃犯互換協議引導犯人回港，但是雙方如果達成法律共識，仍然可以透過單次協議處理。不過鄧炳強指出，類似合作通常只會在非敏感性質的案件可以做到。他又說，看不到在暫停互換逃犯協議之後，匿藏在本港的罪犯增加。建造業總工會表示，近兩個星期接獲地盤拖糧情況特別嚴重，工會已經接獲超過500名工友求助，涉款大約3000萬元，涉及超過10個地盤。工會期望立法會盡快通過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草案，相信有助改善有關情況。工會理事長周思傑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地盤拖糧的問題出於分判商收不到錢，形容是一層拖一層。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在同一個節目說，部分分判商被大判拖糧4至6個月，有些更加超過7個月，部分分判商甚至需要賣樓或者加案去付款給工人，形容情況很淒涼。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40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372.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28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61升4仙，腾讯控股354.6升3.4，美团105.7跌1.4。友邦保險52元升1.15，恒生中國企業61.94升6仙，中海油20.05升2.5，中移動73.35跌1.4，南方恒生科技3.37.2係升0.6仙，比亚迪股份236.6升2.4，阿里巴巴73元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7，日元153.89，瑞士法郎0.881，加元1.382，人民幣7.243，英磅對美元1.286，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38,057点，升188点。港金報21,9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4.03美元，卖出2,374.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啦，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噶，就是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经过咧就要小心。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场就冇乜挤塞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最主要车多都是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近着华润大厦那段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北拱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澳海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翻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呢个星期日有冇嘢做啊？ 点啊，想见我咧？ 系啊，唔单止见我哋，仲有得睇唔同族裔嘅朋友表演添啊！ 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午2:30，红磡致富都会 L 七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会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Benny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佢父母离异，跟随再婚嘅父亲搬到陌生城市，喺新学校遇上 佢留级生。外表冷漠孤僻，其实内心温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改编自同名小说，庄达飞、周奕然，青春如光，放肆追梦。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内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放松快活人。 喂，星影嘅放松快活人继续啊！10:40，我哋今日一阵间，你又知唔知你有位好特别嘅行业咧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就是、一个调解员啦、家庭里面都有好多嘅纷争啊，即系出边都纷争， 朋友都好多，唔知可唔可以调解我同阿瑞瑞嘅纠纷？ 就职场事，职场纠纷， 我觉得而家咁咁啊几好， 或者佢讲嗰啲，我哋就唔做，咁啊得 咯，即系诶，不如咁样，你叫佢试下调解我哋啊， 好 唔好啊？好啊，好啊。 好 系啦， 有咩好处呢？ 不如你讲下你结咗婚嘅好处。 因为我哋两个都冇结婚，系啊，我哋真系唔觉得有好处。 不如讲咗佢先咧， 唔好啊，讲你啊，做咩你唔讲你自己啫？ 自修 结婚啊嘛， 由佢讲我好唔好？先由佢 得是但你话 佢话咧嗱，男人结咗婚咧，于是咧就会减低一啲压力，因为咧有啲压力咧就可以。帮你分担咗，不如你可以同你嘅爱侣咧 讲， 我俾女仔闹。咁平时如果你未结婚咧，佢咁讲啫，未结婚咧就，哎呀，冇人我可以疏解啊，冇嘢讲，冇人可以讲咁。但系如果有咗呢个太太咧，你就可以将你平时咧 同意 啲唔开心，点解唔同意啊？阿马老师， 佢都唔知道你嗰啲工作嘅环境啊，又唔识你嗰啲， 你都系讲俾佢听嘅啫，佢唔识咪讲咩？ 咁你可以同朋友讲噶嘛，同同事讲唔得嘅咩？ 有咪同好朋友？ 我觉得我宁愿同啲同事讲，大家明白系咪？有好多嘢唔需要再同佢交代，一讲系边个就知啦，佢黑人憎。 又或者啊， 即系咁样好舒服啲。 太太佢喺公司仲辛苦噶，你明唔明？ 系，佢仲唔开心？ 系啊， 即系你觉得嘅就系佢系攞正牌，系要听你诉苦嘅。 唔 係 我， 唔係 我嘛，係醫生話你可以有個愛女幫你分擔下。 即係你依家嗱，你依家同個報告切割，哦、明白？ 唔係我諗醫生咧就係一種叫做理想式嘅，係咪先？ 講啊，梗係容易啦。 理想式嘅，即係太太可以幫你分擔，但係咪真係可以分擔咧？咁啊，個個人唔同啦嚇。第二樣嘢會令個男人咧， 即係佢話個醫生係咁講嘅啫，我唔係， 係 係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應該係 get 到， 即係佢唔可以同。 如果佢读紧呢个报告，佢会觉得个医生讲嗰啲系好啱噶，咁就问佢，系啊，我都同意啊嘛， 系啊， 系咪？呢啲嘢系冇 办法。其实你有咩压力，你不妨同我哋讲啦。 搵条牌员，搵条牌员， 系咪先？ 我都觉得系。 系咯，打咁熟一层朋友， 你又唔肯讲你自己啲嘢，但系你又唔同意医生讲嘅嘢。 又唔同太太讲、哦，我知啦，太太俾到压力你。 嗱，第二，佢医生话咧，话如果男性有咗家庭，呢、這个我觉得系嘅。头先嗰个我保留嗰个睇法吓，今次呢个我觉得系嘅，令个男人咧会更有 责任心，同埋自己会点讲咧，即系提醒自己，而家咧你系你 take care 紧一班人啦，譬如有小朋友嘅，哦、就唔会好似以前咁咧系咁。Philippe 啊，或者系诶揈钱啊，或者系诶 花心啊， 就好多嘢，花心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你冇变过、啊， 做乜成日？ 你好潇洒、啊， 即系你觉得结咗婚之前同埋结咗婚之后， 佢都咁潇洒， 都系咁样啊，系赚紧你 咪咯，潇洒、 啊，我觉得你 OK 喎、啊，系咪啊？要 keep 到， 同唔同意？同唔同意？即系男人会结咗婚之后系有承担咗嘅， 担大啲，因为你而家已经系担起一头。 系啦， 唔系你应该系咁，但系唔代表所有人都做到。 冇错， 嗯， 系啊， 都 系，真 系，即系都系你想式咁谂嘅啫。 系啊， 好啦，咁啊，另外咧，佢话咧会令你更加事业有成添。 你同唔同意先？问咗你先。哎呀，唔系佢正紧羡慕诶。 我觉得佢只系一种想法，即系你会更加努力向上爬，谂更多办法去搵。 因为为咗为咗头家， 系啊， 冇办法噶，即系因为你就系嗰个叫做诶面包争取者 bread earner 啊嘛。咁你如果你自己 咩叫 bread earner 赚钱翻嚟嗰个， 佢呢啲好深嘅啲英语， 赚钱翻嚟嗰个 唔识嘅， 所以你必须 牛津， 必须系要更加喺无论各个岗位咧，系更加努力做好啲咯。 唔系咁，另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即系佢无后顾之忧，咪拼。拼搏咯， 哦，啱，系啊，即系人生要做嘅嘢，佢都已经完成咗大半啦，所以而家就有个后盾，有个基石喺度， 冇错， 就 向 前 冲， 向前冲，好似条鲨鱼咁样一直向前冲。 系啦， 唔 望后边。 嗱呢个咧， 望都唔望。 另外嗰个就系一啲数字嚟嘅，冇得拗嘅。咁啊， 你同唔同意啊？ 边个样嘢？ 唔会投资嗰样嘢， 我是普普通通啦，但我都会喺最低谷嘅时候，都会谂唔得，我都要谂办法，就算咧出去咧做咩都好啦，我都要赚，起码你要令够屋企人温饱咯。 但系我想问，有边个唔系咁啊？ 个个都系， 即系当你喺低谷嘅时候嘅话，你就咩都做咯。 因为我即系压力会大啲嘅，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屋企嘅点咧，即系赚钱翻嚟嗰个会大。如果你屋企嗱，举个例， 嗱，你咁快唔记得 嘅，我唔系，我费事再讲又俾你。 喂，我呢换头换用， 我哋唔识啫。 系啊， 你唔好咁 样。 系啊 ，DREAD 换转，如果你唔系一个有家庭负担嘅，即系你自己一个人，可能个推动力冇咁大咯。我估啫，会唔会系咪啊？即 系会。我就係咯，只要咁樣，你係要負責你自己嘅生活嘅。如果你個個月你都要交租，你冇得唔做嘢噶。 冇得 其實我都有曾經試過嘅，就係有一段時間係低谷啦，即係又冇一段冇一份好穩定嘅收入啦。你咪乜嘢都做咯，減價都要做咯，因為你真係要交租 逼到埋嚟啊嘛。 下一號嚟啦，咁你點啊？ 係啊， 你都好快 你走噶咯喎，係咪先？ 你都唔走， 拉住個， 係啊， 咁你医生又话咧可以减少疾病，因为冇得咬啦。佢话根据数字咧，佢话咧结咗婚嘅嗰个寿命咧系长啲，同埋嗰个叫心脏病啦，同埋一啲嘅老年痴呆啊、肺病等等咧系会低啲嘅嗰个发病率。呢个就 系啊，亦都冇意见。 系 我唔相信。 佢话有数字啊嘛，系啊。 咁你觉得？其实我都冇所谓，单身结婚都系一个自我选择嚟啦， 系 咪先？ 冇人逼嘅， 喜欢咪结咯，唔喜欢唔 结。有冇逼你啊？ 有 自己。嗰个咪自己， 应该太快啲，冇。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幸福的感觉，幸福的感觉从来不能够外求，亦都冇办法要求边个俾一种幸福的感觉俾你，因为幸福是一种内心的平安，让你提醒自己，无论人生有几唔愿意，都唔好忘记，世界好大，机会好多，青春好短，冇必要困喺小小嘅唔开心里边。因为你才是生活的主人，有时候遇上了被爱人、朋友、同事、上司的伤害，你就会产生一种负能量，觉得很累，不停反问自己，为什么你这么努力，为什么换来的竟然是这样的对待呢？最后就只是带着这些负面情绪返回内心的死角，出不了来，人家又入不了去。问题的核心为问题的核心就是你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将个人的幸福快乐当成是对方的责任，觉得人家应该对你好，应该不要呃你，应该不要伤害你等等。眼见人家被你委屈，被你辜负，被你一些伤害，言语上、行为上，你就会埋怨为什么我这么不好彩。其实你忘记了幸福快乐不是由人家去操纵，不是由人家给你，是由你主导的心态，从生活之中每一个角落找到幸福。真正幸福的人不是捉实一切和被动地等待对方回不回你，对不对你好，而是懂得适当时候放手，适当时候忘记，翻开新的一页。换句话讲，你之所以感到不开心，关键不是幸福离你好远，是在于你不懂得以完美的心态对待不完美的人生，更加不明白其实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阻碍你取得幸福，只是你爱自己爱得不够。请先做回你内心和生活的主导者，学会怎样照顾好自己，累了就休息，让自己活得轻松愉快，你的快乐会改变你的世界，不会被这个世界改变你的快乐。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要快乐就可以快乐，不要受人影响，无论这个世界对你好不好，你可以对自己一样那么好。 让我走上又是窄巷，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长夜渐觉冰冻，但我 开创新星头。 Hi， 我是 Sarah 李丽睿啊。听收音机是我细个最开心的时候，不论是广播剧、音乐节目、谈话节目，好像一个好朋友一样陪住我成长。到我大个女了，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广播带俾我的呢一份快乐，陪住大家一起成长。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呢，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听紧就咪风骚快活人吓，咁提提大家，我是 DJ 咧，8月4日就已经系截止，咁所以大家咧赶快将自己嘅心愿咧摆喺张纸上面，填咗佢，然后交咗佢，睇下今次咧可唔可以将你带上一条特别嘅路啦吓。讲到唔同嘅职位咧，有唔同嘅需要啦。到底仲有一个调解专家吓，冲突与调解专家又需要啲乜嘢咧？咁就要问下一阵间咧，我哋喺11点后，你又知唔知嘅嘉宾吓？ 仲要提一提嘅就系今个礼拜日， yes， 大家记住要嚟捧我哋场嘅，就系呢一个嘅多元文化。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嘅启动礼啊吓，记住啦，咁下昼嘅2点半咧就喺呢个红磡致富都会 L7 中庭嗰度，我哋等你， 即系火车站对面有条桥行过去对面， 系啦，记住嚟啦，捧我哋场啊，大声啲嗌我哋。 呢两日我做个面膜先，靓少少。 我有，我琴日收到一个面膜， 系咩？ 我送俾你。 边人送俾你噶？ 你唔好理我啦。 哎呀，我想美白啊。 你都好美啦，唔使啦， 唔得，唔够美啊！ 我人美心善啊嘛，因为你心善所以人美。 OK， 心善自然良。 好，咪留意住一阵间啊！呢个梁淑如啊，同我哋讲呢个调解员， 唔知点样做调解员咧？嗬， 系 同埋听得人哋嗌交多，唔知会点？ 咩？我想知嗱，有得读噶嘛？因为呢样嘢，因为个朋友都读咗，但我成日想知道就系你读嘅系一啲叫理论系嘛？咁但系到你现场，你阿 A 同阿 B 佢哋嘅纷争，佢哋嘅冲突嘅原因啊，性格完全唔同啊，点样可以即场将你嘅理论化落去咧？ 好难嘅，派落去。我明啊，读嗰啲嘅个体都唔同。 我可以念晒所有道理，咁但 系 阿朱耀明同阿波塞莲系唔同嘅人嚟噶嘛？ 波塞莲边个啊？你识埋啲咩人啊？ 需要调解啊！ 识你一样。 好啦，咁啊，记住一阵间咧，就可以听住我哋呢一个嘅调解员嘅一个我哋嘅访问啦。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佢都会系搵啲嘅题目会考我哋。之外，仲有我哋嘅风骚大点唱。咁 今日 咧就好开心啦。咁啊，就因为啊靓妈已经翻咗嚟啦，咁所以咧而家可以打你咯。日日都靓，系咪衰啊？又要调解啦！1872388，1872388咁啊，可以打定电话嚟咧，同我哋做一个点唱啦吓。 好，先听11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开始咗啦，星期日点唱嘅时间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1872388，12:30点唱开始。介绍我哋今日嘉宾，香港家庭调解协会总干事 Fish 梁淑如小姐。 Hello， 小雨早晨， 小雨早晨啊， 早晨啊，哇，哎、我哋系大鱼咯，食唔食细鱼啊？ 我食鱼唔掠骨添，你话劲唔劲啊？ 调解员系咪需要有呢啲咁样嘅，即系懒幽默嘅一啲咁嘅性格先得啊？ 适当嘅时候可以，不过咧又唔可以全个步骤都 好嬉戏咁样样。 系啊， 玩玩下嘅你咁。 又或者被调解嗰啲，好笑咩？ 系啊，喂，咁都几肉酸， 仲嬲添啊！ 跟住就会发敏震啦。 我想问下咧，阿 Fish 咧，其实调解呢一个学问咧，或者呢一样嘢，香港咧，出现咗几耐？最初系点样会有呢一种嘅叫做调解员嘅东西出现嘅？ 其实咧，通常之前咧就系律政司司长啦，黄龙啦，佢咧就去即系觉得香港嘅一啲嘅案件啊太多啦，咁跟住咧就揾下究竟其他地方有冇一啲嘅即系去处理呢啲纠纷嘅。方法咁佢咧就去咗好多地方，英國啊，即係澳大利亞等等，咁啊揾到一個咧，我叫促進式嘅調解、facilitative model 咧，就引進入嚟香港啦。咁、所以咧就應該2013年之後啲 case 咧，好多都會開始咧就用一啲嘅 調解員 係啦，去處理一啲嘅個案。 但係唔係所有都係嘅喎，即係你係民事嘅，係 啊，民事 啦，刑事嘅就唔 得，因為佢要去翻警察啊或者執法部門咧去。check 翻去睇翻， 系包括啲乜嘢嘅嘢都会揾你哋嘅咧，即系会做开啲咩嘅多？ 最多系 感情纠纷啊，钱银啊， 一家事上面系会有。 喂，嗰部车我噶喎， 会有真 的一定有啦， 一定有，一定有。 你揾开阿 Fish 楼啊、车啊， 系啊，因为感情好嘅时候好多共同财产噶嘛， 系啊，我哋成日讲感情好嗰时咧就密不可分， 乜都得。 咁跟住咧感情差嗰时咧样样都分， 系我听闻最夸张就系可能。分手的时候咧，佢攞晒一沓单出嚟，喂，以前我 哋 真系有噶。 之前我做过有个 case 系即系会计师嚟嘅，即系男嗰系会计师。 哇，咁佢实有呢方面嘅嘢嘅认知啦。 跟住冇谂过七年啦，大家一齐咁。 佢原来 keep 晒啲单， 七年嘅单都 keep 住啊。 食饭所有单， 唔系啊，你报税你都要 keep 噶。 但嗰个系佢老婆定系女朋友啊？ 老婆。 哦，老婆 系即系分开嘅时候，咁佢就成扎 要佢俾翻一半， 列翻晒。 但通常要呢啲系通常都会 claim 得翻嘅，即系通常都要俾嘅，即系 睇下有冇单据咯。 你好惊啊！而家你仲问得咁仔细嘅，嗬咁快？ 佢冇 keep， 对方有 keep 啊！呢个系重点啊！ 头先佢问下要七年嘅啫， 银行做银行记录啊嘛， 系啊系啊， 有单会成数会高啲， 有单成数， 但当然仲好多嘢睇嘅，仲有即系仔女嗰啲抚养权啊。或者生活開支啊，等等之後有冇仔女咯？ 係啊，明白。阿Fisher，我想問嘅就係話咧，點樣先至會係決定嘅？一係就唔揾律師，就揾調解員咧。究竟佢就係個 client 自己決定㗎，定係有一啲嘅法律嘅程序，或者係點樣去將啲個案會到一啲 case 嘅話係？交俾你嘅。 通常咧，如果喺民事嗰個 case 裏邊咧，咁佢都會強制性咧，就話譬如離婚嗰啲 case，你都要通過一個調解嘅。咁佢可以自己做，又或者揾我哋一啲調解員，即係有資格認證啊去做嘅調解員都得嘅。 要有認證先得。 有嘅，係要有認證嗰啲。咁一般律師都有做嘅，律師啊，或者我哋，因為我就本身又唔係律師出身嘅，我社工出身嘅。咁好多時佢哋又會轉介俾我，即係關於一啲家事嘅調解。 糾紛嗰啲嘢，咁佢會話啊，不如呢個啦，即係有時唔係話律師身份嘅時候咧，有時幫手去處理大家嗰個婚後啊，即係如果離婚之後嗰個仔女啊，嗰、那個安排啊等等嘅部分，可能咧會更加人性化啲嘅。 啊，咁都係嘅。 Fisher 想問咧，嗱，做調解員咧，甲乙雙方一定唔會係好和平㗎啦，係咪先？要揾啲調解員一定喐啲就可能係誒，即 係嘈爆地球 啊！我想問咧，你有冇撞過啲好火爆嘅？你會點樣去 cool down 大家？即係我想問一下，即係作為一個纖纖弱質嘅你咁樣，係咪？ 哇！真係好， 你都驚 嘅 喎。 係啊，你處於兩個乒呤乓啷，即係好似想立曬三座嘅時候，你會點啊？即係 有 冇教㗎？ 講粗口，即係鬧我嘅，有時 鬧 埋你。但係佢本身講粗口，因為佢工作嘅關係，即係佢好習慣就一兩句就用咗呢啲。但係佢一激動，佢就會講㗎啦。咁所以呢啲位咧， 溝通啫。 係啊，都係溝通。我仲啊，都係溝通。不過咧，就我哋咧，大家一齊咧試下，大家咧尊重翻咧，希望咧。因为不是只有我在现场的嘛，希望大家都遵守我们有些规矩的调解，有些规矩我们通常在事前就会跟他说就不要粗言秽语啦， 或者你会跟他说先的调解员现在来规矩就是这样，不要粗口啦，不要动手打人啦，不要掟嘢啦， 不要用，尽量不要用手机，即大家倾紧个时呢即不要 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大家整个调解过程希望可以去 尊重对方， 是啦是啦是啦，而用在这个方面之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和平地去处理到。但如果好似頭先你講嚇，即係好激動嗰啲，好事 喐手喐腳， 係啊，佢爭啲攞盆水想潑對方嗰啲咧，咁所以咧，我一見到我哋要一眼觀察嘅，一見到咧，我哋喂陳生，即叫下 佢 個名，係啦，人係咁啊，一有好激動嘅時候咧，喊乜喊乜喊佢靈魂啊，即係個魂魄， 拍一拍停佢， 係啊，陳生， 但我想問，如果當場佢真係潑咗水，會點咧？ 冇辦法， 潑出去嘅水 就收唔翻。 你話可以點咧？飲咗個舐舐咗佢咯。 我只可以話，即又要即係因為對方都好嬲嘅嗰下， 梗係啦， 係啦。咁我第一時間要遞紙巾，係第一時間遞完紙巾之後咧，分開佢哋，係啦，分開佢哋先。因為 工作真係需要好多嘅 嚇。阿 Fish 啊，你有冇啲調解三寶啊？即係油啊、紙巾啊，有冇 調解三？ 紙巾一定要有，紙巾 眼淚都要啦，係咪先？ 係啦，係啦。我哋自己做嘅 case 真係嘅，喊住嚟，我希望佢笑住，即係離開成個調解嗰、那個。 嗱 ，Fish， 我想問一樣嘢，如果你咁樣講嘅話，譬如可能一對夫婦嚟到呢度就係受到你嘅調解，咁其實你應該 suppose 係企喺一個中間位噶嘛，係咪？既唔偏幫嘅男嘅，亦都唔偏幫個女噶嘛。但係你見到個男嘅一起身就拍台啊、掟嘢啊，你個心裡面一定會有一啲對呢個人嘅一個睇法嘅。当你做调解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啲痛苦的位嗰度咧？其实你可能心里面都好想叫他哋两分开，但系无奈的就是你自己呢个嘅职责嘅话，系咪啊？你不可以咁样嘅，你点样平衡啊？我想问。 好啊，呢个真系好问题，我成日提自己。 真系好嬲啊嘛！你见到佢就哇，渣男一个。 喂，好啊。咩？ 系啊。即係你咁喎，咁樣你個心裏面嘅話，你真係覺得呢個人真係唔得。 嗱，我做渣男。 但係你嘅工作唔可以咁， 唔可以唔可以。我盡量提自己就話，嗰刻可能佢自己陷入咗一啲即係佢哋啲迷思啊，即係可能咧佢嗰刻覺得自己係受害者啊，或者覺得自己咧係最好為對方最好嘅嘢。咁我唯有係咁樣去 turn 咧，即係從佢嘅角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會喺個過程裏邊咧，會嘗試下咧，去透過啲頭先話啲技巧。技巧咧，去令到對方去反思。即係舉個例，例如咧，有啲家長咧，成日咧，即係尤其是做開老闆嗰啲咧，咁佢咧一做調解嗰時咧，做仔女嗰啲啊，或者太太咧，佢就會好似 order 咁啊，你聽我講，嗱，我話俾你聽，呢個係最啱嘅咁樣啦。咁就你 咁㗎， 會啊，即係我 做慣 老闆，好 boss， 喺屋企都係咁， 係啊，喺屋企都係咁。咁我哋只前面嗰 part 咧，我會聽嘅，留意佢。咁啊，因為我哋有一 part 咧係單獨嘅時間嘅，咁啊單獨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問佢一啲反思嘅問題，喂。你之前十幾年都係用呢種態度，你覺得你其實想唔想改變啊？或者你覺得咁樣嘅態度其實幫唔幫到你去處理屋企嘅問題啊？咁佢就會諗噶啦，係喎，又好似冇喎。咁即係佢要有個反思，因為呢種類型嘅即係 boss 咧，佢唔覺㗎，佢覺得咁樣，所以係為對方好。點解我為你好，你都唔領情咧？點解覺得我唔好咧？即係佢好慘其實。咁我就從佢嘅角度，我就講翻佢嘅感受。我其實你做咗好多嘢，我見到阿陳生，喂，你做咗好多嘢為屋企， 陳生 希望係咁。 次次都望住咪咪嗌佢陈生。 系啊，咁样咧就希望佢有个反思，有个即系 click 到个位，令到佢咧喺嗰个单独面谈嘅过程咧，开始有一个即系要谂啊，系、可能我继续咁样醒觉，慢慢，因为醒觉系第一步嘛。 嗯， 系啦，咁慢慢 佢认知，起码认知咗，知道自己需乜嘢， 系啊， 先 click 住咁样。 咁第二步就话从个细路或者另外一方口中咧，话俾佢听，你咁样做咧，究竟点样可以大家好啲沟通？ 感受系乜嘢？ 系啊，嗰个过程好紧要， 但系亦都好好喎。 系啊，如果平衡佢噶， 你要平衡佢之余嘅话，我觉得个就即系调解过程当中嘅话，其实实际上嘅就 系 可以将大家之间嘅纠纷可以去大家可以释怀啦。另外之外嘅话，亦都系一个个人嘅成长嚟嘅。 啱啊， 系咪？有时有好多嘢，佢哋两个咁样火星撞地球嘅话，只不过系因为唔理解。 系啊，好多时我会成日提自己就系佢嘅角度系佢自己觉得佢最好嘅角度，即系好似一个银里边佢睇呢个角度。同另外一個角度，咁我就會用呢啲去同佢去演繹翻，或者嘗試下令到佢有個諗法，希望有個改變。 明白嗱，你講人就講得好巴閉啦，自己咧 係啊 嗱，你做係喺工作上面嘅話，你就可以就係好公道地嘅，就係話俾人聽啊，咁。自己喺屋企嘅時候面對係同一啲問題嘅時候嘅話，你會唔會自己呢一個呢個毛上身啦？定係你做？其實我自己都係一樣係咁樣嘅。 定啊 ，fish call 啲同事嚟喂幫手 調解完，對調解。 系啊，你就有时都要控制一下自己噶。佢咧，我自己有时因为越知道自己咧嗰、那个边啲位咧，令到佢咧可以咧更加追到佢最深咧。有时一嬲咧。就會鋭到更加深嘅，所以要提自己咧，要小心咧去處理咧，即係所有嘅關係，因為咧，即係好似頭先講，你潑咗出去水咧就收唔翻， 係咪咧？講咗出去嘅説話亦都收唔翻。係 啊係啊，好多時好傷心，但係屋企人咧好多時都會包容嘅。 嗯、 另外，即係你屋企人嘅環境裏邊，咁但係咧，你必須要我自己成日提自己咯，你自己都係做緊呢樣嘢，你一定要咧好好去處理屋企人嘅關係， 以身作則。 講真嚇，我做呢行嗰時候，屋企人全部都反對嘅。 點解啊？ 因為佢哋覺得你係 懶巴閉啊！以後就佢啱曬啊！ 反對原因係咩？ 你調解啊？ 佢一見到我上電視電台就會鬧嘅啦。 點解？ 唔係佢反對 原因 係 乜嘢？ 因為佢覺得我原本因為我 background 咧，我社工，我做咗好多年㗎啦，社工咁。 即係覺得嗰樣嘢比較踏實啲。 係啊，佢都穩穩定定啊。咁我出嚟轉呢一行嘅時候咧，係小白，即係行裏邊冇呢一個好，即係呢個行業啱啱冒起， 冇乜人認知 係啦。係，即係佢好擔心我咧。我初初唔理解嘅，即係就會嘈咯，會㗎，即係會話。即我想追尋自己的夢想，佢話、你都幾廿歲啊，即係做幾廿歲。 純粹因為佢哋對嗰行業咁 唔了解。 咁你點樣調解啊？ 係做出成績來。 喂，但我想問 Fish， 咁嗱，既然佢哋唔了解啫，但係乜嘢令到你願意放棄一個做咗多年嘅工作而跳入去呢一行？你點解覺得調解員係咁吸引你咧？ 我覺得都係中年危機嚟。去到某個位置真係中年危機， 想轉下跑道啊！ 係係，嗰時咁嘅我以前咧係做好多戒賭啊、戒毒啊，即係輔導嘅工作。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嗰時候咧有啲位好深沉啊，即係譬如話我做完呢個個案咧，第二日佢可能死咗。即係佢可能 overdose， 即係可能佢係啦。即係我試過有一排係真係好 大，跳唔翻出嚟。 係。咁跟住我又覺得啊，啱啱有一次偶然嘅機會咧，就讀咗一個調解課程喎。咁我諗啊，除咗即係律師可以做呢一行，我社工可唔可以揾出自己一片藍海咧？咁樣 得咯，可以啊，我覺得 係啊。初初冇人㗎，我問親個個都話：哎呀，收手啦，唔好啦。 即係冇乜人鼓勵你嘅。 係啊係，我跟好多人講。都話你踏踏實實做翻社工，每個月有，因為我譬如要七皮幾八皮會幾好咁樣啦。咁 都係嘅，一般人都會用呢個角度去睇嘅。咁你每個月穩穩待住呢一筆錢，點解跳入一個自己唔熟悉嘅行業咧？ 係啊，我媽成日講我，你做以前嗰個樓撈買到幾個啦咁，成日都咁講嘅。咁但係人就係咁啊，有時咧，即係我就同解釋同我媽咪講，我話好難得人一生裏邊咧，即係我哋做一啲青年人嘅工作，成日都叫人哋揾夢想，但我好難得自己揾咗一個，即係讀到一個。課程之後，我覺得好中意，同埋係幫到人。即係譬如我做嗰啲個案裏邊，差唔多90%+都係可以 成功調解 到。咁啊，係好難得嘅一個機會。我覺得係幫到一啲家庭啊，去處理一啲糾紛。再加上之前一啲2019年啊，等等啲政治事件啊，等等嘅嘢，其實我喺嗰度就做咗好多嘅功夫，希望咧可以修補大家嘅關係。咁所以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呢、這個自己個心嚇，即係我好希望咧可以幫到人呢個心。我由細到大都係。 有咁嘅諗法。 既然係咁， 所以就咁樣做。 我都想問你啦，如果係嘅話，調解咁多個唔同嘅 case 啦，咩都有。我當然知道你係專注嘅就係親子啦。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嘅就係話，你喺調解嘅個案當中嘅話，你學到啲咩嘢？即係其實係咪啊冤家啊冤冤家宜解不宜結啊？定係點樣啊？咁樣你見到見盡咁多啦。你一定要學到一啲嘢。 係啊，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咧，我覺得調解，尤其是喺親子關係裏邊咧，好多時大家都覺得大家自己嗰個諗法係最好。咁所以咧，其實咧冇話絕對嘅啱與唔啱，但係最緊要係咩咧？先處理嗰個心情先，後 先處理情緒， 再處理事情。 係啊， 心情緊 要 過事情， 真嘅。因為好多時你覺得自己嗰個最啱、最好， 所以就唔肯放低嗰樣。 係啊，同埋我好多家長同我講，我十月懷胎生佢，我其實想佢好。但點知佢做唔到佢嘅要求，仲要咧，譬如有啲咧係醫生嘅，咁佢好想自己仔女都係讀醫啊，或者做即係起碼成績 OK 啊，但到最尾會考第尾啊，等等，咁好多嘅唔理解啊，好唔開心，好失望。其實喺後面其實就係自己好多嘅期望俾對方，而個仔女又覺得父母都唔明自己嘅，成日喺度後面直升機喺度盤旋住啊， 即係唔俾自己有空間。 係啊，個空間喺嗰度，咁扼殺咗佢自己啲你等我死啦！有一次咧，個細路咁啊，我中意自己冚埋牆，你等我冚啦，你唔好理我啦，你好煩啊咁樣。 哦，真係從中學咗好多嘢嚇。 你中間嘅話，其實你有冇一啲好難忘嘅 case 可以同我哋分享？ 有啊有啊，我之前做過一個即係中學生嘅初中嘅 case 咧，咁佢屋企咧就成日住落地玻璃，見到曬嗰啲， 好有錢， 即係都 OK 嘅，係啦，中產啦，係啊。咁佢咧就係，但係佢媽就頂佢唔順咧，就擺曬啲衫，好多衫，即係著過嘅衫喎嚇，即係最高峰係1個月嘅衫都有摆咗喺嗰个 挡住晒， 挡住 晒风景， 系。 点解要咁做咧？ 喺你等，你猜猜。 我估，因为 佢唔想 对面有人望到佢。 系啊系啊， 因为佢唔洗衫，所以你唔洗啊嘛，将啲污糟衫怼晒度。 系你 估？你估？ 冇谂法。 系后屘咧做调解过程咧，阿妈就系咁闹佢咯，话佢即系污糟啊，唔卫生，尤其是嗰时疫情咧。 梗系啦！ 哇，你今晚又惹晒啲病翻嚟啊！ 但抵闹 好多。系啊，但系个仔女就即系个仔啦，就话即系其实佢有原因嘅。佢喺学校咧就佢系环保嘅分子嚟嘅，先锋嚟嘅， 就唔洗衫嘅。 系啊，佢觉得啲每一次都嘥水。系啊，咁倒不如我group 埋一齐。再洗啦咁樣樣，咁但係咧佢有少少即係佢會好執著，譬如你喐過佢啲嘢，佢會好敏感。 佢有少少強迫症，係啦， 少少啦，敏感。 五點多我啲嘢， 佢又唔係強迫症，不過總之佢就即係自閉少少啦嚇。咁所以咧就後屘佢嚟到調解嘅時候咧就傾好咗，就話咧大家分開啊，譬如話最多父母可以頂得順你咧係3日嘅。嘅衣服， 生日你就一定要洗啦。 你係啦，生日之後咧傾就傾好。 都幾好喎，起碼呢個有一個實質嘅衣櫃啊嘛。 係啊係啊，同埋大家理解大家多啲，即係媽媽又會理解，其實佢唔係污糟，佢係有個原則，係一個環保嘅，係一個好嘅。即係我哋過程我會讚賞佢嘅。 要有咁多衫換先得喎。 日日換一有屋企有嘅好多嘅係啊，咁啊，但係問題啫， 佢呢個唔係問題嚟嘅。 係啊，呢個唔係問題，唔使理，唔緊要嘅。就問題係擋住啲窗， 個問題係擋。啲窗擋住我咁靚嘅風景，唔知你為乜啊嘛？ 係啊係啊，佢唔明啊，同埋個細路覺得你講啲都唔明噶啦，即係講呢啲。咁但係其實佢唔講，父母 又點會明咧？ 係啊係啊， 但可能佢以前又或者佢以前講過，但係父母唔聽，即 係藉口啦， 所以佢就唔再講咯。 係啊，父母話佢藉口啦。 咁所以佢以後就我索性唔講啦，咁就淨斷咗個溝通啦。 係啊， 哇！真係估唔到啊，小智原來呢一啲嘅就係話，即係揾啲衫嚟去擋住嗰個窗口嘅話，呢樣嘢都要可以揾條解決。咁你哋咪好忙咯？你媽媽應該唔需要好擔心你啊！ 好希望 大把大把 case 要自己揾，但係好多啲無常噶嘛，通常啲義務工。 哦，但係心靈滿足啊嘛，係咪？ 但我哋會同學校拍嘅，即係學校會買服務啊等等。 明白。好啦，咁啊，翻嚟十一點半之後咧，就由嚇阿 Fish 咧問我哋問題咯，關於調解嘅學問啊，大家可以學多啲嘢啦。十一點半先啦，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一連五日的香港動漫電玩節今日在灣仔會展正式開羅，不少動漫迷趁著首日入場，在早上十點開幕之前一個鐘，會展門外已經出現排隊等候入場的人龍，由展廳門外一直排到港鐵會展站天橋。有抽到头筹的市民今日装扮成自己喜爱的动漫角色，在开展之前两个钟在展厅门外等候。他说如果有看到心头号，价钱不会是购买与否的考虑因素。有澳门旅客连续两年抽中头筹，他说预算花费超过10,000元。今年展場總面積19,890平方米，參展商有超過142間，展位數量650個，展期由今日至到下個星期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宣布再度委任余偉文為金管局總裁，任期5年，今年10月1日生效。陳茂波說過去幾年在余偉文帶領之下，金管局維持貨幣市場和銀行體系穩定，外匯基金在環球投資環境充滿不確定性之下，亦都取得和投資目標相符的回報。他相信余偉文在未來5年多會繼續帶領金管局為香港的金融、經濟和社會民生作出貢獻。余偉文回應說，未來幾年宏觀經濟環境、國際金融局勢以及地緣政治仍然複雜多變，會繼續保持高度警覺性，在維持貨幣和整個金融體系穩定的同時，亦都要做好金融服務和支持實體經濟的工作。北京市16屆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表決，決定任命孫石為北京市副市長。公開資料顯示，孫石在1974年出世，貴州人，200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西城區區長。2022年7月出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書記。摩洛哥中部城市貝尼麥拉勒的衛生部門表示，當地醫院在星期三報告21宗與高溫天氣相關的死亡病例，死者多數是長者或者慢性病患者，持續高溫天氣導致他們的健康狀況惡化。摩洛哥部分地區近期持續高溫，南部城市馬拉喀什錄得最高氣溫超過攝氏40度。摩洛哥衛生部呼籲民眾多飲水，避免高溫期間外出和劇烈體力活動，如果不適，應該立即求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吹清勁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2-3日間中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8%，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16点，是升10点，总成交金额56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83点，升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蚊，盈富基金系报17.57，冇升跌。腾讯控股355蚊，升3.8。美团106.8，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3.3毫，8.2仙，升1.6仙。中移动72.45，跌2.3。恒生中国企业61.78，跌1毫。友邦保险52蚊，升1.15仙。中海油19.8，冇升跌。建設銀行5.4，跌2仙，工商銀行4.31，跌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7，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81，加元1.382，人民幣7.249，英磅對美元1.286，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8,048点，升179点。港金报22,130蚊，升40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374.12美元，賣出237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维园道去北角方向近百德新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曾经有紧急维修工程，咁而家已经完成咗噶啦，龙尾消散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红隧方向近时代广场车多，现时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然后再提翻你，青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来回方向介乎马湾高架桥同埋吸水门大桥近大屿山桥塔慢线系分别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以被判监3个月同埋罚款5000蚊。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日星期日下午2:30，红磡致富都会 L7 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Vinny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拔河又点只系斗大力咁简单？一班唔怕辛苦、勇于坚持嘅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嘅友情、梦想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嗱，好嘢唔怕讲，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我揾到传说中嘅的士男神啊！ 吓， 话说寻晚做完单 job， 终于等到的士嚟啦。 即但系， 我就好似拍戏咁，上车嗰下啲嘢天女散花咁跌晒落地，后面啲车又系咁拨， 司机佢照等。 系、啊，今时今日嘅服务咪就系要呢啲咯。 不过你应该漏咗啲嘢。 我冇漏嘢喺车啊。 漏咗呢个古仔嘅重点。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访问之前，同我哋玩游戏之前，我哋都要提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可以打嚟点唱。好啦，今日我哋咧又话 Fish 啊，咁同我哋一齐咧就讲呢个调解，亦都有你问问题咯。 系啊，好，哎、好我先考下你，我哋点唱个号码几多？ 1872388， 好嘢。记性好啊！证明你做嘢都好担大啊！ 好快啲打电话嚟啊！ 冇错啊！ 好嚟，证明我哋冇夹过啦， 冇夹过噶， 系啊！好， 好啊！阿 Fish 梁淑如都系香港家庭调解协会嘅总干事啊！ 咩问题啊？咩问题啊？ 系 范围系 喺嗱呢啲实务上面嘅嘢先， 吓， 真系谂下嘅啫啊，猜下 好 咁啊！喺我哋咧做调解会议嘅时候咧，通常咧我哋唔需要吓，唔需要带以下边啲物品啊，首先第一个白板， 咁啊，第二个 白板好大块嘅喎。 系啊，通常 洗大块嗰啲。 系，跟住饮嘢啊，小食啊嗰啲， 一定要带呢啲，我觉得。 咁啊，录音设备 都要。 系第四个咧，就系电子设备啊，笔记本啊，电脑啊，平板嗰啲。 会唔会系录音啊？录音设备啊，因为人哋私隐嚟噶嘛。 咦系。 估下， 但你又要录咗之后，跟住翻嚟听翻。 白板 系。因为笔记本你都可以录音噶。 系，点解系白板嘅？ 唔知啊，我撞啫， 撞啊！ 第四系乜嘢话？ 第四系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一定要 咯，电脑 啊，呢啲一定要啦。 我反而唔准带呢啲， 你唔准带呢个， 唔带啊嘛，系咪？ 系啊，唔带， 唔可以带嘛， 唔带。 唔带电子产品， 唔带系定唔准带啊？ 即唔需要带啫， 唔需要带， 可以唔需要带。 录音啊， 录音好，你就白板， 都系嘅。阿小强咧？ 我唔准带电子产品， 即系你拣啲， 系我 拣先， 好 一个 C 一个 D， 阿 Michael 嘅 A C D， 有冇人答啱？ 好，C 嘅录音嘅通常， 点解嘅？ 一般咧，譬如我哋咧做调解嘅时候咧，我哋因为想即系两个咧都睇清楚而家倾紧啲乜嘢方向啊，或者有啲咩协议，咁通常咧我哋都会租一间房系有埋个白板，咁咧就可以填写到一啲大家，譬如我而家倾紧啲乜嘢啊，以示即系我哋嘅 agenda。 白板系，但你话唔带嘛，即系你自己唔会带块白板嘛，我以为即系。 哦 ，sorry， 系系系， 即系唔需要准备啫，系系， 好好 好，但系都系特登整呢啲嘢，等大家去估下。咁啊，但系录音设备点解唔使咧？因为咧就因为好多时候咧就。我哋用筆啊、紙啊會寫翻咁咧。如果你錄音嘅時候，又會有好多麻煩嘅嘢出現，有好多 hesitation 啊，即係兩邊講嘅時候，因為驚咧，我哋話其中一個講嘅時候就話我哋唔會咧上法庭嘅，即係呢啲我哋而家傾嘅調解嘅， 唔係呈堂證供， 唔係呈堂證供， 唔係呈堂口供。 咁所以咧就唔錄音咧就會更加好啲， 因為錄音好似加重咗一種心理壓力。喂，我講咗就錄低㗎 啦。係啦，係啊，佢會更加。 但如果撒賴咧，喂，明明你講咗， 又係 不錄啊嘛。 系不落 会写 低，咁完咗之后会撕毁嘅，完咗之后会撕毁嘅， 当住你 系啊，系会撕咗， 咁就唔会有心理压力啦。 系啦， 通常我想问咧，搵翻转头咧，其实通常一个 session 倾唔倾得掂啊？定系会唔会局？即系你哋会有个 limit 啊？我哋只能够倾一个啫，嗱，多一定要搞掂啊！诶， 嗱，呢个就按时数定系按个 case 收费嘅问题啦。 哦，呢个收费嘅问题 系 啦，好啦，但系点解会拣小食咧？你 系啊，因为有时 有时会带噶 位，唉，会啊，会带定噶。 即系请大家食，想试下神经。 即系有啲位佢哋有个单独时间，咁可能佢攞啲小食出去食咁样 样。哦，或者佢 最受欢迎嘅系乜嘢啊？最受欢迎嘅小食， 食花生，真系食花生。 边度成台衣？ 真系食花生，啲纷争真系食花生。 好得意， 好寓意啊！真系 花生原来系啊，或者问 呢条啊嘛，调解完嘅时候，觉得最受欢迎嘅 四样食物 系啊，饼干、薯片、朱古力定花生， 食花生 系啊，佢哋一炸嘅，佢中意食花生先，好开心。 定系你啲 client 中意食花生？ 系啊，我啲 client 中意食花生，我成日都会笑下嘅，几开心。 你都中意食花生啊？系咪？ 第二系啊，第二个咧就系有如果调解员咧去处理纠纷嘅时候咧，以下咧边一项咧系又系唔需要，唔系一个必须嘅条件吓。 O、okay. K， 第一个沟通嘅技巧。 O、okay. K， 好，第二个具备一个法律嘅知识。第三个同理心。第四个中立。 法律。 法律。 唔需要啊嘛，调解员唔需要有啊嘛， 唔需要必，即系唔系一个必须嘅条件。 法律， 系 A 咩 ？Sorry，A 咩 ？A 系沟通技巧， 要 啦，梗系要啦。 法律，法律， 系点解？法律 梗系要啦， 吓。点解你觉得系？ 因为有啲嘢未必下下攞个法律嚟做。如果要识法律，不如揾律师。我就 系 觉得有一个叫唔同咯，即系调解员同律师。 我谂若果你系律师嘅话，你可以嘅就系兼埋调解员。但系若果你话就算你唔识法律嘅话，你都可以做一个调解员。 系 因为佢系有啲民事嘅，头先你讲过嘛， 系 有啲民事嘅案件啫嘛。 同理心我拣 好。 我觉得同你，我觉得需要，我觉得同你心 系啊系啊， 好。有冇人有人啱？有人啱？ 啱啱啱，大家都啱啊！ 大家啱， 唔系你两位啱。 法律啦，你有冇留心听书啊？头先咪讲过啦。 系啊， 但系咧好得意。 呢个我同阿李丽要嗌交啊！你点样调解啊？ 但系咧好得意。 我唔理。 Sorry，sorry。 你继续讲，你继续。 但系其实咧， 佢又啱。 佢又啱，點解啊？因為咧，其實咧都有個地域嘅唔同嘅。譬如話，我如果我哋香港，因為我本身我有大灣區做調解嘛。咁如果喺香港做咧，就唔係好睇嗰個法律嗰個知識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喺譬如我喺大灣區啊，如果我做一啲特邀嘅大灣區嘅調解員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好需要咧具備相關嘅法律嘅知識，然後咧去處理嗰個個角度唔同。 點解兩地唔同嘅？ 因為本身內地法啊嘛，即係佢本身國內嘅時候咧，佢我哋要先睇個法律條文，究竟邊一個係啦，係比較即係個勝訴又好，或者佢個法律上面嘅要負擔要多啲咁樣， 明白 去做咯，係啊。 哦，咦，咁都好得意喎！即係如果你咁講法嘅話，我哋真係長知識喎。 係啊， 你喺香港你係完全唔需要有相關嘅一啲可能係 冇要求，但 係 你有可能你有就會你有反而係可能係一個障礙啊，因為好多時咧， 我同意 肥佬啊，肥佬，我哋話喺入行裏邊調解肥佬就係因為可能好熟嗰啲法律嘅知識， 即係法律知識反而。局限咗你嘅諗法係咪？ 係啦，係啊，同埋你俾咗一個我哋話喺呢個行裏面就話你會令到嗰個 client 咧可能損失咗佢嘅權益，因為你講嘅一啲嘅法律嘅觀點可能影響咗佢嘅 諗 法， 係 啊，可能第時佢可以告翻你。话你影响佢嘅， 真系噶， 我明你讲乜。又或者佢就系，如果佢就系话佢，如果佢本身有一个法律嘅base 嘅一个调解员，可能佢就系佢嘅睇法亦都好唔同。可能佢争取嘅嘢嘅就唔系希望你哋两个可以冇事，而系希望嘅就系喺你哋又争取最高嘅呢个利益，系嘛？以利益而作出法，或者。 我只可以咁樣講，我哋如果調解完啦，可能我哋用出盡式調解嘅時候，我哋係希望雙方咧可以就住成個流程裏面咧攞到佢哋嘅方案，而唔係因為嗰個法律上面啊，喺依度我哋唔會講咧邊個即係啱唔啱啊，或者會有啲法律嘅風險，反而大家可以傾到一個方案，大家都同意咧，咁就 OK 啦。 明，當然我各有各唔係啊，各有各嘅唔同嘅 唔同 角色的， 但我哋咧個過程咧就會出盡佢諗下啊，如果現實世界如果真係執行上面有咩困難啊，或者有咩要留意嘅地方，或者如果有需要的话，佢都可以问佢嘅法律顾问嘅， 纯粹啲咯，系 啦， 系咪啊？就专一样嘢。OK， 好，第三个咧就得意啲嘅，喺我哋喺布置呢个调解会嘅场地嘅时候咧，通常会点样安排嘅？咁第一个咧，双方咧就对住坐嘅，系啦。第二个咧就系我哋三个人咧围住一个三角形嘅，咁第三个咧系个圆桌形嘅。即系圆台咁样嘅，坐圆台嘅， 三个人坐圆台， 系 即系全部人围个圆台啦， 系 咪？好似去饮咁啦，好似 系 饮咁啦。 意思嘅就 系 冇边个喺边个隔篱，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系啦。咁啊，第四个咧就隔开，隔开佢嘅， 隔开， 即系分开佢一喺度倾偈咁啊，一个系倾咧就嗰边， 即系两 group 嘅。三角形，三个应该系审犯先系咁嘅。 我嗰次唔系 三 个， 系咩？ 你审边个？定俾人审？ 可能系咪你会重啲咁个嘴？是啊，三個人好像是真的審犯的先至係三個人，誒咪先 三個人咯，我哋揀三個。 咪先，等住三個人嘅意思嘅就係話個陣型係啦，一個三 角 形， 三個 party 啊嘛。 每個唔同嘅坐喺邊個位， 係咁樣。 OK， 圓形咧， 圓形咧就佢可以 隨便坐， 係啊。 我覺得圓形個感覺舒服啲。因为你无论你三个形或者是对面坐咧，好似 take size 咗咁啊，即系好似系大家一个隔膜咁嘅样。 一系双方， 一系 对 坐， 我觉得唔会对 坐 啊，唔系即系好似好 对抗、 对立 咯。 D 系咩话？ 隔 开坐， 隔开 咩叫隔开坐？ 即系一方可能讲紧嘅时候，另外一方系 房嘅 一 边，另外一房嘅另外一边咁。 我唔准佢对面坐。 你系同一时间，你而家讲紧呢一个 situation 系同一时间去调解两个人。 是啊，是啊 ，OK， 我拣圆 形啦， 我都系拣圆， 我拣对坐， 圆形冇咁敌对啊，同埋系好似 casual 啲咁， 即系两个 C， 你系咩？ 对坐 ，A 有冇人啱？如果冇人啱咧，你冇揭晓住话，如果冇人啱， 冇人啱， 剩差乜嘢？三个形同埋分开啊？ 隔开，三个形。 三個人啱， 三個人， 點解 嘅？係 啊，三個人 嘅， 通常我哋三個， 我見到審犯先係咁嘅啫。 佢首先話圓形先，因為咧。講三個人啦，唔好講圓形。三個人，因為通常咧，三個人咧呢個有一個位咧係 mediator， 即係調解員。 調解員係 咁咧，通常咧就另外一方咧就一個 party 一個 party， 即係兩個 分開 咁樣咯，隔住咁啊方便咧眼神嘅對望咁樣。 哦，即係而家 咁樣。望你又得，望你又得，望你又得。咁 圓形都得啊，點解唔得？ 佢大個台嘅 setting 咯，通常我哋學嘅時候就話三角形咯。哦、圓形咧就少啲， 就似食飯係咪？睇 食飯嗰啲多， 就唔會分開兩 group 啊。最尾嘅答案係兩分開啊嘛。 分開，但係佢同一個空間嘅， 係、 嗯，但就唔會咁樣， 就唔會，因為如果我哋分開嘅話咧，就有一方會離開間房。 哦， 我想問咧，有時咧你同譬如話 A 方講嘢咧，你會唔會有啲唔想俾 B 方聽？咁如果你分開，咪可以做到咯？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有啲我同佢講嘅嘢，但我唔想嗰邊聽到。 係，我哋叫呢個叫個別面談咯。咁、 嗯、 我哋嘅過程裏邊有大家一齊聯席會議一齊傾嘅時間就係三個人啦。咁、 啊、 我哋 講緊嘅 係 聯席會議嘅時候， 聯席會議啦。 但都會有個別面談嘅。 有啊，個別面談嘅時候咧，嗰、那個人咧就會同一方講啦，咁另外一方咧就會離開間房嘅。 係。 咁、嗯、咧跟住翻翻嚟嘅時候咧，呢誒 就調翻轉啦， 調翻 出去啊 ，B 入嚟啦， 咁樣咯。 係、嗯、需要呢啲嘅。 有需要嘅。 OK， 好。 OK， 好啦，但我想問三角形呢一個嘅話，有冇呢一個心理嘅根據？ 都有嘅，四十五度角啊，通常即係話，即係人咧喺四十五度角裏邊咧 最 舒適，即係、就是、去傾偈。 感受下先。 四十五度角係啊，最靚嘅。 係啊，係啊，四十五邊邊都係 最 靚 嘅， 係啦，係 啊。係啊 ，OK。 咁樣咯。 啊，幾得意呢樣嘢！ 三角形真係第一次聽。 係啊，我真係以為係 大概三角形啦。 好。 第四題。 好，第四條咧就係、是当陷入一个僵局的时候咧，咁咧调解员咧，唔应该采取边一种嘅策略？ 唔应该， 系唔应该？ 知道。 好，主动提出一个新嘅解决方案。 系， 系啦。第二个，暂时冷静，去休息，去冷却双方嘅情绪。 嗯。 鼓励咧双方去谂一个思考嘅方法。好，中断个会议，等佢哋疏导嘅情绪。 你 D 同埋 B 有咩分 別啊？你暫時冷靜同埋中斷 ，B 同 D 有咩分別？ 哦，佢暫時冷靜去 B 係暫時冷靜啊嘛， 冷卻雙方嘅情緒係咁啊，同佢中斷會議，因為中斷會議係直情 今日唔傾啦， 唔傾咯。 B 咧就休息一陣， 飲啖水咁樣樣係啊。 哦，即係休息一陣同完全唔再傾啦咁樣嘅分別，冇理由 D 有爭 冇理由中斷，我覺得。 我揀 A， 有僵局啊！即大家僵持不下嘅時候， 啱唔掂， 係， 所以 僵持不下嘅時候，即我覺得 B 同埋 D 都得咯。 我覺得 D， 睇下佢又佢話，如果佢已經喐手打人咁，咁我梗係中斷。 你閃咯，佢打你閃， 唔應該 閃啦， 唔應該 啊， 應該 做，唔應該有新嘅建議。 我覺得中斷，唔應該中斷。 A， 我揀 A， 嗱冇理由唔應該暫時冷靜啊！ 暫時冷靜係應該啦， 係咯，佢應該啦， 火紅火綠咯喎！ 我點解會覺得斷唔好中斷佢？ 因為可能今次即應該休息嘅，但唔應該中斷。係啊，我覺得應該可以休息，但唔應該 中 斷。中 斷其實都可以喎。咩啊？你想咩啊？ 下次先再翻嚟傾 過 咯。我唔揀呢個。 好， 主動咩啊？第一個係咩啊？ 主動提出新嘅解決方法， 主動就唔應該， 係 點解嘅？點解？ 你已經擾亂曬啲視線啦，嗬！ 其實你係想調解佢哋兩個嘛，係唔係你揸主意嘛？唔係你我説了算啊嘛，咁所以唔應該自己主動提出咯。 你太聰明啦，你哋其實咧 係 A 啊， 係 A。但好多時咧，但係我哋喺呢行裏邊咧，有時自己會不自覺噶， 係啊， 所以我成日會提自己， 所以我覺得我唔做得調解員噶， 會 因為好中意揸主意。 係啊，尤其是如果老師出身， 你唔啱咁就死啦，係嘛？ 啱啊，尤其是老師出身啊，或者律師出身。嗰啲好容易會俾咗一啲嘅方案俾佢，係咁，所以要成日提自己咧，就哎呀唔好主動俾啊！當佢有僵局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可以從一啲角度問問題啊，好似頭先講， 誘導佢，係 誘導佢，或者哎呀，如果解決唔到會點啊？有咩嘢嘅後果？ 由佢自己諗 喎。係啊係啊，有冇諗過呢個後果係點啊？咁樣咯。 好嘅， 講個難 get 調和下咯。 係 好啦，仲有一條係咩啊？ 你咪好，最後題。 哎，其實咧我都講咗，不過咧可以俾大家再。讲下， 不怕 以下咧边啲嘅系啦，以下边啲嘅个案咧系唔适合做调解嘅。 我咩个案唔适合？ 系 好 婚姻家事， 婚姻 两个就 系跟住咧第二个刑事， 刑事咯， 刑事啦， 都话啦，第三仲有嘅小额钱债，仲有一啲建筑物嘅管理啦，系啦。 但小额钱债你都会 建筑物管理都要， 但佢有小额条小额钱债嘅。嘅停噶嘛， 爭錢啊， 係啊，但係意思話鼓勵佢哋用條解方法， 你唔去送諸法律之前，去揾人 傾咗先， 係傾咗和解嘛， 啱啊， 明白咋， 係啊， 好啦，其實呢行難唔難做啊，阿Fish姐 都難。 難做噶，同埋咧，我哋話易學難精，同埋咧，坊間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調解嘅課程可以揀嘅，即係入門版。譬如我有時喺大學教啦，咁我哋入門版嗰啲咧，就都即係佢嗰時間好短嘅咋，可能大概八個鐘到啦，八至十個鐘啦。 咁少嘅咋？ 入門又可以啊，即係因為有時你一嚟咧就去到哇結婚啊嘛，係咪？一嚟到佢結婚萬幾蚊就好似好勁啊嘛，即係一好似拍拖咁啊，拖下手仔啊，了解一下先咁樣。咁我嗰個入門版可以當互相認識咁嘅階段。 阿 Fisher， 我想問咧，其實頭先你有講到咧，就唔同類型嘅問題都可以做呢個調解啦。會唔會個方法都唔同㗎？ 唔同的。 小額欠債又梗係唔同啦，係咪？即係感情嘅你又唔同啦。 借錢要還先得。 同埋佢就有冇你哋可以專家㗎？哎呀，如果你揾呢啲親子嘅話，你揾阿 Fisher 啱啊。 係啊， 律師都有㗎嘛，係打離婚嘅你揾佢啦， 啱唔啱㗎？因為有唔同行業啊，你讀完之後其實咧，你會通常咧，我哋話鼓勵咧，你自己行裏邊咧已經有個專門嘅範疇。咁然後咧，你再讀嘅時候咧，你就會事半功倍。舉個例，我係社工嘅，咁我讀完之後咧，我就揀翻相關嘅，我覺得喺我社工行業裏邊可以用到嘅調解嘅一啲嘅個案，咁會幫到你，因為最初嘅時候咧，冇人會請你去做嘅，你好多都要做一啲pro bono， 即係一啲免費嘅一啲個案先，先做好。係啦，仲有啲係前輩跟住你一齊做嘅，係啦。如果譬如話樓上樓下漏水嗰啲都係，咁你就先試下做，係啦，鄰居 呢啲 OK 嘅， 有實習喎。可以 實習咯，係啊， 又或者街市嗰啲啊，你嗰羅橙拱咗過嚟我呢邊喎，走去街市自己主動。 好，希望你令呢個世界更加美麗嚇，大家和平相處，好唔好啊？咁啊，最後隻歌曲點俾邊個聽，或者咩信息想講？ 點解會揀呢隻歌啊？今日 因為我覺得咧，就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特別嘅一個獨特嘅地方。咁咧最緊要咧睇到自己嘅一個驕傲嘅地方，亦都睇到對方驕傲嘅地方啦。 嗯，好啊，我哋都為你感到驕傲。 我都係啊，為你哋感到驕傲。 一於咁話，我哋一齊努力加油， 加油啊！ 多謝，唔該， 拜拜。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像最初，唯独你欣赏我，比我更多，埋头就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我盼有一天将你抱入怀，昂然地对着宇宙说。 有容珠呢首歌曲到到十二点， 我觉得光荣一有你拥戴。 跟住翻嚟风骚快活人，仲有一小时嘅节目。首先系车路的士咧，搭半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个点唱嘅时间，1872388，打电话嚟啦。 222。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发源啦，十二点十分，咁一阵间大半夜点唱嘅时间就系1872388，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嚟。 车路的士， 好啦， 好大雨啊，出边， 你知唔知嗱，我嚟嘅时候咧停咗雨，但我嘅感觉系咩情况啊？吓， 番碱地。 是湿到咧，唔系落雨嘅湿，纯粹潮湿又湿。我好似就揈下手咧，我已经洗咗手咁嘅感觉咯。 系 空气湿到咁， 咁夸张。 系啊，好湿啊。 咁所以第一次揸车更加小心啲啦， 好善啊路边。 知道， 冇错啦吓。 好，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我就犀利喎，系啊。 所以咧，我又要问下啦，大家觉得自己手车得唔得先？ 唔得。 正常啦，我又唔敢话得嘅， 系咪？ 我 唔 得，系啊。 OK， 我又路盲啦。 几样 包唔包括埋噶？ 完美风暴嚟嘅，咁可以夹埋晒一齐之后。 佢真 系 路盲 啊！我自己都系路盲嚟嘅。 但系阿乔小啊，嗱，呢个问题真系可圈可点。嗱，一般嚟讲咧，我哋嘅驾驶技术咧喺考试 pass 咗之后咧，其实系未得嘅。我自己觉得，唔知你同唔同意咧？ 冇错、啊， 即系 pass 咗之后咧，我作为一个叫做有车牌嘅啱啱毕业嘅人咧，其实仲好多嘢咧系好幼嫩嘅，唔知道嗰啲危险位喺边。 冇错，所以其实好多嘢咧都系一个叫做由师傅教完嗰样嘢啦，出到嚟路面个路面。经验先系最紧要嘅嚟，要累积好多好多嘅路面经验，先至可以令你可以成为一个安全嘅驾驶者。 都未必系噶， 系啊，你累积咗几廿年。 我累积咗几廿年啦，我都系唔知道嘅，就系如果我要入一个 roundabout， 究竟我应该要行里面嗰条线定系行出边嗰条线？ 仲有啊， 直至到最近我先知。 仲有啊，佢嘅 roundabout， 佢提 roundabout 真系好啦，因为有啲人咧系唔理嘅。 系啊， 我唔知佢知定唔知啦，但系有啲人系夹硬喺内线 cut 出嚟嘅外。 好危险， 系咪啊？ 因为咧， 汇旋处， 汇旋处，因为点解咧？其实汇旋处个行法，其实香港系有两个唔同嘅汇旋处行法嘅。 嗯、 首先，两个汇旋处都好，大家必须要打方向灯。呢、 嗯、 个咧，无论你识与唔识，你唔知道前面系咩汇旋处都好，你都系要打方向灯、 嗯。 因为你唔打方向灯，大家唔知道你想点。你临尾一下转过去嘅时候咧、 嗯， 哇！你真系撞噶啦，但 系 呢一样嘢咧，喺我屋企附近咧，其实有一个汇旋。交通黑点嚟嘅，经常撞嘅、 嗯， 就系、是、咁样发生噶啦。因为佢而家有啲回旋处咧，譬如头先 Yoyo 讲啦，我要离开个回旋处， 嗯、 其实咧你 系 要行外面嗰条线 啊嘛，系啊， 系啊。但咧你行咗外面嗰条线啦，有啲回旋处系可以俾你继续向右转嘅，有啲系必须要离开嘅。咁、 嗯、 所以大家要留意翻清楚呢一样嘢啦。如果你系谂住，哇，唔系，我系去到第二。第三個出口先至會離開迴旋處，唔好理咁多啦。你行翻內圈先， 再行多圈。 係啦，你行內圈，你先至去到差唔多個出口，打翻個左燈離開，咁樣先至啱嘅嘢嚟嘅。咁、 嗯、 大家可以緊記一樣嘢，如果你真係唔識嘅、唔清楚嘅，你明知自己唔係第一個出口離開迴旋處嘅。行內線，係、 嗯、 啦，咁樣就一定唔會錯嘅，係、 嗯、 啦。但如果你話唔係，我行住個外圈，喺呢度行三，行到第三個出口先出、 嗯， 你可能已經有發生咗三次潛在嘅撞車機會。 因為行內圈嗰啲人嘅話、 啊， 會集出嚟。 係啊，會，因為有啲內圈嘅其實係可以離開迴旋處嘅、 嗯， 因為佢真係有兩款迴旋處喺香港， 嗯、 所以要好小心控制呢樣嘢。 明白。 打燈首要嘅安全條件嚟嘅。 係，咁呢啲係咪就係高級駕駛？ 呢個 高階要知道。 高阶训练 嗱，系一般驾驶者， 同埋咧，阿乔小话，所谓高阶啲咧，除咗自己要识咧，你要预咗人哋唔跟规矩添。 系啊， 你唔好谂住人哋一定好似你咁样谂。 冇错，所以我哋咧今日我哋分开三个方向去睇啊。 好啊， 我哋首先第一个方向安全驾驶先。 O、okay, K， 都安全嘅我。 乜嘢系安全驾驶？大家有咩感觉？ 嗯， 唔好揸得太快，或者佢就系喺一啲嘅有路面上面有 速度限制嗰啲地方嘅话，唔好 跟翻足佢。 系啦，跟足佢。 跟足佢，咁大佬咧， 我觉得安全驾驶尽量唔好俾意外发生。 系，冇错。嗱，呢一个咧已经升咗呢个咯。 点解？ 唔好俾意外发生，系我哋下一个 stage。我哋去翻第一个 stage 系咩咧？安全驾驶。我哋首先做嘅嘢就系要做足晒师傅教过嚟嘅， 即 系 做 翻 自己应该做嘅本分。 系啦，跟足晒路牌。跟足晒所有安全規定，打足晒灯嘅 ，check 晒盲点嘅，先至会转线嘅，唔好超速，所有嘢跟翻晒所有嘢，就系安全驾驶啦。系啦，呢个基本嘢咋，其实好多人 容易，有几难。 但呢个习惯咧，原来系好多人系唔会打灯噶，个车头灯 我 嚟装饰 噶，我一定会噶。 嗱，我自己都系嘅， 因为我好憎人哋唔打灯，所以我唔会做 人 哋唔做嘅嘢噶。 有啲人。转住嚟打灯啦， 又或者一打灯 就打灯 就错晒 噶啦嘛。 唔系，我唔中意啲人系乜嘢咧？佢打咗灯即刻， 系 佢亦都唔会理你，可能就系得半架车嘅位置究竟啱唔啱或者系点样咧？佢就会预你，我打咗灯噶啦，你要让我咯。 其实而家路面咧好多呢种情况发生嘅， 好恐怖。 咁所以其实啲车 cam 咧，其实大家经常性见到嘅，因为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咧？傳統汽車同嗰啲電動車啊，其實而家個馬力分別大家分別咗好大啊。電動車其實而家佢啲力度隨傳隨到，佢哋好興係咩咧？一掂一掂個燈，嘣一聲就已經喺你前面啦。 唔係一路轉一路打啦，嗰啲人係 嗰啲其實係最危險嘅方法嚟嘅。你唔好咁樣嚇後面嘅車，即係你自己行得到，唔代表後面嘅會避得到。 殺得到嘛？ 就算後面嘅殺得到，後面嗰部車會唔會因為呢下殺車而俾 後 面 再 追 撞？ 你就走咗啦，後面炒埋一碟，我見過啦，即係有車突然間一停嗰啲叫咩小巴嗰啲咧，即系停嚟俾人上车嗰啲，一停后边嘣嘣嘣， 后面就连续撞噶啦。所以其实呢一样嘢要好小心，大家打灯呢一样嘢个时机，其实你系要俾后面嘅车辆知道你做紧啲咩，唔代表你揿咗落去你就有权转咯。 啱啊， 系你要俾后面见到你做啲咩嘢，咁先就系个意义所在嚟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所谓。 安全 驾驶， 做好本分， 做翻啱应该要做嘅嘢，纯粹安全咗自己，安全埋人哋啦。好啦，再嚟啦，头先大佬所讲啦，我哋开始留意附近嘅发生紧啲咩嘢，其实嗰种声咧啦，我哋慢慢嗰种其实系咩嚟嘅咧？防御式驾驶啦，去到系，大家又有冇啲咩概念？乜嘢防御式驾驶？ 好似你上次讲咯，系啊， 要睇前三架车究竟发生咩事啊嘛，同埋后三架车究竟系咩颜色？ 睇下佢去咗边啊， 冇错啦，大家要谨记咯。呢啲系少少嘅技巧嚟嘅，其实防御式驾驶系做紧啲咩咧？我哋就系睇多啲路面发生紧啲咩嘢，我哋将所有潜在意外嘅可能性降到最低。因为大家揸得车耐咧，或者乘搭交通工具耐都系嘅，好多时交通意外个成因系咩咧？未必系揸紧车当刻个司机发生嘅，附近嘅人做一啲唔适当嘅嘢出嚟， 大家跑出嚟啊， 系啊，突然间冲出嚟啊，闸出嚟啊，甚至乎无端端试人哋逼力啊，所谓，跟住无端端刹车，导致到后面要好大力急刹啦，嗰啲系一啲唔理想嘅驾驶动作嚟噶嘛，咁就会导致到其他车辆发生意外啊，咁所以咧，其实防御式驾驶就系我哋用一个最坏嘅睇法。去睇其他嘅車輛啦，即係覺得 不過係需要嘅， 係啊， 我係經常係咁嘅， 佢會累到我撞車嘅、 啊，我預咗佢，譬如我打燈，我預咗佢唔讓線，即係等於咁樣。 冇錯啊，呢一種做法係咩咧？其實我哋係會買多咗時間俾自己嘅，即係我哋做足曬我哋應該要做嘅嘢之餘，我哋俾多一啲空間時間自己去反應一啲突如其來嘅嘢。人哋會切入嚟啊，或者大力嘅刹车啊，或者前面嗰啲车会唔会有一啲唔适当嘅举动喺度片紧车啊？ 其实咩都有噶， 系啊，即系嗰啲状况，我哋其实就睇远啲，睇多少少，我哋就预咗呢啲嘢会发生嘅，咁样我哋咪会预防咯。我哋多分一至两秒钟俾自己去做反应嘅时候，其实好多意外已经可以避免咗噶啦。咁呢个咧就系防御式驾驶啦。咁大家尝试，我哋由安全驾驶者，慢慢去。有埋呢一個防御式駕駛，其實就已經安全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其實無論自己做開乘客又好，點都好啦。屋企人負責揸車嘅，做開柴可夫嘅，都話俾佢聽。慢慢我哋睇多少少啊，預多少少時間啦，等佢都做到埋呢一樣嘢啦。 因為有一日咧，我喺馬路上面見到啲叫做鬥氣式嘅事件簿啦。咁有兩架車咧喺度逼嚟逼去啦，我唔知咩事啦。好啦，跟住入咗個隧道，入咗隧道之後咧， 逼人。 入咗隧道之後咧，前面嗰架車 奇景嘅。 前面嗰架车，佢喺我隔篱线嘅，我喺呢边线，佢突然间刹车，即系呢一样叫害后边啦吓。其实真系好唔啱，因为佢后边有几架车一齐急刹车，佢一架累到三四。 系啊，所以我觉得路面上面啊，有一样嘢我好唔中意嘅，就系、是、有啲车专登走去涉人之后，再所谓涉力咯。即系呢一样嘢好多时系。玩啊！負責有呢一種態度嘅人，佢自己走得甩嘅、 嗯。 後面係一連串咁樣樣去撞咯。 係啊， 所以其實害人害己嘢嚟嘅，真 係 絕對唔鼓勵。 後邊係嘛？ 係啊， 就係你唔啱。 係啊，所以呢一樣嘢真係害人害己嘅，大家真係唔好去亂咁去做呢啲嘢咯。係、啦，咁我哋做齊咗呢兩樣嘢啦。咁其實咧。坊間啦，或者好多嘅車廠都有啲高級駕駛課程俾大家去學啦，係、啊， 車廠有咩？ 車廠有嘅， 我以為係有強制 嘅。嗱，強制一個 另一 個嚟， 另外一樣嘢，大家都唔係幾想嘅。 嗱，強 好慘啊！強制，所以大家一定會遵守。 冇錯冇錯，我哋不如話點咧？我哋講強制一個先啦。嗱、 強制係咪上堂？ 上係啦，上堂。 即 係你扣分扣到， 冇錯啦，你扣分扣到極致咗啦。咁好明顯咧，首先。 是有 啲潛在問題啦。係幾 鐘？ 但 有冇規定？ 其實係啦， 係啊，朝頭早我有上過，朝頭早九點鐘上到大約五點零六點鐘到啦。 嗱，每個地區唔同嘅，香港一日有啲地區有啲地區係耐啲㗎嚇。 係啊，我應該都好慘啦，知嘛？ 係啊，有啲地區嘅係先你要去上堂，嗱電子化嘅，但係你個手機係望住你個眼係咪上緊佢堂嘅？即係你諗住對住張相咧，就俾佢睇住你張相嚟上堂唔得嘅，你唔眨眼冇反應唔點頭嗰啲係唔得嘅。 你要親自嘅， 跟住你親自要坐曬佢個堂先，跟住再去就係車 真人 考試咁樣再去試翻嘅，或者啦外地啦，有一啲係仲誇張嘅，即係佢係將一啲模擬嘅一個叫做危險情況擺翻喺度，譬如哦，原來你係好中意高速地喺人哋啲車側邊攝人哋冚人哋嘅，佢會點樣咧？佢會將你綁喺張凳嗰，即係唔係綁咧？你要坐喺張凳嗰度。一張真係我哋而家坐緊呢啲凳啊，喺條路側邊、安全情況底下 set up 咗嘅，就係咩咧？會將啲大貨車喺你身邊，嘣一聲經過嘅，係啦，佢要你喺 咁樣， 係啊，外國有人係咁，即係有啲政府 係咁 危險， 經歷下呢一種感覺， 係等你身歷其境，擺你喺最危險第一個叫 control environment 裏邊一個安全環境嚟嘅，但係要你去感受翻。平時你做過啲乜嘢？ 對人哋做嘅 係啦，佢要你試，因為有啲司機係點樣咧？好唔中意踩單車嘅人嘅，佢專登係會零距離地喺一架單車隔離咁樣冚人嘅，係啦。外國而家有個新嘅方法，就係會捉呢啲司機，要佢去坐喺張凳仔度，要佢試， 等你感受下，等佢試。 好發條仔， 係啦，咁啊， 會唔會有一日條街有幾個人坐喺度？ 好得意㗎！ 嗰啲咁就係坑緊有啲唔同嗰啲，其實原來係罰緊。係 啊，咁嗰個國家咧，其實係會一排人坐喺度咯，捉曬啫。 邊度啊？ 外國。嚟嘅，唔好开佢啦， 唔好开 佢， 系啊， 但系好好笑嘅，就系嘣一声揾啲车好近距离喺佢哋侧边经过，就系要佢哋感受翻嗰种压力啊，等佢哋以后路面唔好再做同样嘅嘢。 哦、 好啦，去翻我哋嗰个强制嗰个啦，咁强制嗰个好得意嘅，佢系要你学识翻好多路面嘅正确驾驶概念嘅啊，可以揾当事人 再考， 要亲自去嘅，唔需要再考，但系佢要你要你做翻啲 multiple choice， 同你考牌嘅就一模一样嘅，系啦，咁就清楚翻嘅就 系 究竟你应该要 个驾驶概念 系啦，个驾驶嘅概念系啲乜嘢啊？咁样啦，首先要过翻嘅就系呢一个嘅笔试。OK 咗嘅话咧，当然你又听佢讲噏好多嘢，讲好多嘢，跟住晏昼咧就十二点钟嗰时就放食饭，一个钟之后我咧再翻嚟，跟住又再听，好多都系理论上面嘅嘢嚟嘅。咁到六点钟到啦。好似有個有一個試嘅，我記得 有 隻嗱有個試嘅，咁跟住都係 multiple choice 嚟嘅，咁跟住咧你合格啦，咁即係你就 冇錯，確保你態度正確。 會唔會有人唔合格？會唔會有人唔合格？ 超多， 會唔合格噶？ 會唔合格嘅？ 又再上， 要再嚟 咯，重新聽多次咯，一模一樣嘅內容，但重新聽多次。 第一個、二個都係好頹嘅啲人， 冇錯，係啦，因為其實咧嗰啲全部都係 哇，大個人好似佛樓堂咁， 大家明㗎啦。 因為呢個樓堂咧真係好耐。是完整一日， 系啦， 跟住好似话俾翻三蚊你啊嘛， 系冇错，即系总之佢令你可以俾你啱啱揸得翻车嘅， 系啦，冇错。 但你一有啲咩依郁嘅话，你即刻就又系冇咗啊， 冇错。 好，咁我哋去翻啊嗰个比较好玩嘅一个高级驾驶系啲咩嚟嘅咧？咁佢就唔系呢种强制啦，佢就车厂有搞啦，坊间有一啲赛车嘅组织都会有搞嘅。咁其实系咩嚟嘅咧？佢系会将一个赛车上面可以用得到嘅 technique 应用翻俾你。你可以学识好多样嘢嘅，其实讲紧油门点样用啦，个臂力点样用啦，啲线位点样用啦，咁其实喺嗰啲课程里面会有教嘅。咁譬如啦，我可以讲下会发生啲咩咧，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有上过嘅。咁其实 臂力赛车手嚟噶嘛， 臂力大家会点样用嘅先？ 你系咪有车前面嘅就咪踩嘅？ 有轻踩同重踩咯， 轻踩同重踩，大家个惯常动作是怎样的？ 通常轻踩就大家舒服一点，但是如果你有突然间的意外当然是重踩，但重踩是最不舒服的。 没错，譬如我们有紧急状况，有猫冲出来，有人冲出来，我们没有东西选的，就 一定重踩死 他。踩死大家是会一下咪来咪到他死了，定是会怎样处理的？ 我看有几危急咯。 车都有分别嘅，佢个 brake 系啦，有 ABS 同冇 ABS 个分别。 冇错。 咁其实咧，我哋嗰种以前嘅上堂方法系咩咧？就系、是、用冇 ABS 去训练嘅。咁、其实咧好得意嘅。咁其实我哋控制个 brake 同油门一样嘅、油门其实我哋好温柔，我哋可能系会讲有唔同嘅力度啊、唔同嘅角度啊，吊住佢、拧住佢。其实 brake 都有呢一样嘢嘅。咁、以前冇 ABS 嘅车嘅时候，我哋一踩落去，佢锁晒辘噶嘛。 系啊。 咁嗰种情况咧，其实最好练我哋以前嗰种高级驾驶噶啦。 系。 咁其实咧，我哋咪落去咧，其实佢赛道上面，佢就等我哋去感受啊。喺佢锁辘之前，其实架车系会有啲咩反应嘅。咁、其实咧，我哋喺赛道上面嘅应用就系咩咧？我哋系会。臂力基本上就是踩盡的東西、但我們要盡到什麼為之盡呢？就是在它鎖轆之前那個空間去游走了、其實那些課程就是讓大家去感受，親身感受在一個安全的環境底下去控制好自己收慢的車先。因為你永遠都是的，你的車越穩定好似感覺上越慢，其實是越快的。跟住以前我們揸車有一句東西叫 smooth 或者 slowis smooth， 系啦 ，smooth is fast，即系点啊？你越慢，你架车越流畅、越流畅越快嘅嘢嚟。 系啊系啊，有时快到你唔觉快咁啊。 系啊，你越唔觉嘅时候系越快嘅。咁、其实咧，赛车场上面啦，其实有几个唔同嘅驾驶方法嘅，啲车手好多时都会发生嘅嘢嚟嘅。有啲貌似好激烈驾驶嘅，系点样啊？佢哋踏盘系咁挫啊，系咁挫啊，喺个弯里边系咁扭啊，系咁扭啊，咁样捽。有啲唔系嘅，个弯里边其实一开始入弯之前，佢已经拣啱咗线位。其实喺弯之前，佢会收到个速度啱晒啦。油门佢一见到我哋一个叫 apex， 即系弯心嘅嘢，佢就俾油落去。其实踏盘佢差唔多已经系 lock 住咗出弯个方向嘅。咁、其实一个动作好清脆就已经完成咗嘅。咁嗰啲咧就系 smooth 咯。其实你感觉上体感啦，或者如果你拍片嘅话咧，好似系好慢一件事嚟。因为佢其实好简单啫嘛，佢几个动作，好顺畅地就已经入咗去噶啦。咁有冇一啲好似人哋玩咁？我头先讲嗰种错态嗰啲系点样？ 我系错态啊， 但系错， 因为其实我因为我唔成日都唔系好知道嗰个弯，我要弯几多佢先至得，佢就为咗错咁样咯。 其实路面咧呢一个喺一个正常揸法底下。乾嘅地，好嘅天氣其實冇事嘅。 你啱。 如果落雨天咧，我都唔建議咁樣做嘅，會跣嘅。 跣 嘅，跣 住佢 真係會跣。 係啊，因為佢唔知你想點啊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係危險嘅。再配合埋有速度，真係危險嘅。 係啊， 所以慢慢我哋可以嘗試將我哋自己嗰種高級駕駛，其實唔係鼓勵大家一定要去賽車。 哦、 但用翻係正常路面駕駛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大大提升咗你本身個車個穩定度、乘客個舒適度嘅喎。咁、其實最比较啦，咁如果假设头先我哋讲好 smooth 一个动作完成一入弯嘅，同一啲不断挫油门啊，俾呢个不断去摁下嗰种差法，有啲人系会摁到专登甩尾啊、推头咁样噶嘛，好似好刺激，但系成件事出咗嚟啦，速度上面一定系 慢 嘅，你越挫得佢劲越慢嘅，但系啦，去翻我正常路面咧，越挫得劲嘅，舒适感冇晒，乘客晕车浪嘅，所以大家可以慢慢试下将呢啲嘢用翻喺日常驾驶。 所以我好少载人， 好有知识，好有知识。嗱，我哋下有机会我哋再讲，因为呢样嘢真系冇错啦，可以深入啲再讲啦。最紧要系安全 啊。 Okay， 好，12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在全港各区连续多日行动，打击派对房间和食肆向顾客提供侵权卡拉 OK 歌曲，拘捕18人。执法人员检获的播放机内合共有超过180万首侵权歌曲。行动之中，海关首次破获派对房间涉嫌以串流技术让顾客要他点选侵权歌曲。风暴格美昨晚深夜在福建省莆田市沿岸登陆，内地铁路单位通报，因为恶劣天气，今日至到听日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车次取消。今日已取消的车次分别是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前往厦门站的 G3008， 前往福州站的 G3002，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D908， 以及从对应车站前来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列车。至于听日已取消的车次，分别是由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D908， 以及由上海虹桥站前来西九龙站的 D907。黎景浩景台一个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泥头车司机被夹在泥头车和机器之间，当场证实不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说，政府推动安全智慧工地系统，应该强制或者大力鼓励地盘使用，避免意外发生。他提到，部分滑泥机有感应技术，若果侦测到附近有人，会发出提示，但是现时全港只有大约700部滑泥机使用相关系统。执业安全师学会教育及培训委员会主席李光星表示，部分滑泥机在感应到附近有人时能够直接锁机，令到司机不能够操作滑泥机，但有关做法涉及入侵系统的技术，不少制造商表明不会负责维修保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33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60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8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83点，升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7.58升1仙，腾讯控股355.4升4.2。中移动72.4跌2.35，美团106.9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3.38升6系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61.8跌8仙，建设银行5.4跌2仙，中海油19.86升6仙，友邦保险52元升1.15，工商银行4.32跌2仙。美元的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7，日元153.72，瑞士法郎0.881，加元1.381，人民幣7.247，英磅對美元1.286，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5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37,948點，升79點。港金報22,1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371.76美元，卖出237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点。 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呢个星期日有冇嘢做啊？ 点啊，想见我咧？ 系啊，唔单止见我哋，仲有得睇唔同族裔嘅朋友表演添啊！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昼2点半，红磡致富都会 L 七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会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Benis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给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很快在明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人士会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大家记得留意信箱，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去到呢个最尾一个钟头就系点唱嘅时间，18723888，电话里边有咪婆婆，喂 喂 喂，咪婆婆。 位主持你哋好， 咪婆婆你好， 好风骚啊，咪婆婆， 你把声好好听啊， 系啊，我系柜台嘅忠实听众， 多谢， 好荣幸能够同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聊天， 马小强 你系最完美嘅组合， 多谢咪婆婆，你真系有 taste 啊，点啫？ 我好喜欢柜台嘅网上。上情緣 太好了， 女關注組， 多謝 大主教烹飪取蛇的中醫的環節， 那你中意曬啦！ 大主教烹飪咩嚟？ 大主教咪 Bilibili 啊， 係啊 ，Bilibili 啦， 係 啊 ，B 房菜我哋叫做係啦， 好中意啊！ 多謝多謝， 因為有我有時要出去工作，咁有時我啊今日有大主講嘢喎，啊今日又有呢個咧網。上情緣有熟女關注到，我咸難都好中意， 咪包羅萬有咧，好多嘢學， 係啊，未 資訊於娛樂， 有膚淺嘅意見，加多少少健康飲食啊！ 哦，好啊，好啊， 健康飲食， 依家冇話膚唔膚淺嘅，係 啊， 係 啊， 熟女關注做都算係 啊，老徐都有叫你食咩食咩， 你想要再多啲係嘛？ 係啊，再多啲建議我哋啲，因為我哋係長者啊嘛，教我哋點樣食得更加健康。 嗯， 好啊， 要咁啊，你把聲咁後生，我 真係好難明白。你同嗰幾人又係咁講嘢嘅， 阿仔食飯啊， 著翻件衫啦， 唔該，我要兩斤瘦肉， 好恨仔。 阿馬小強，我未見過你，我下星期日咧。嚟緊星期日， 嚟緊啦！嚟緊 馬小強，因為梁繼章喺電視見過，李麗蕊喺電視見過，係馬小強我未見過。 嗱，你嗰日咧，我會著得好靚嘅喎。 我希望能夠同你影相， 真係、 三位都影相， 好， 一於咁話， 咁、就星期日見你啊！ 你係嚟嘅咯喎。 有啊，今日點關正傑嘅雪中情俾我屋企人啦、啊，梁其勇家人啦、啊，朋友係 Candice 啦、啊，朱姑娘啦、啊，馬太啦、啊、，Micky 啦、啊、，Rosie 啦、啊，何太收聽，特別點俾你哋三位，同埋嗰位啊靚媽聽啊， 多謝， 你哋大家都天天見。健康活出彩虹， 多 谢你， 多谢 星期一见， 拜拜。 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处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 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看回仍能无输，你更加识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是恶梦，不可心平静。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能傲输，你更加识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来真心爱未泯。 关智杰嘅雪中情，好啦，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系啦，喂，接通咗啦，系啊，莫太你好啊， 系啊，你好， 莫太， 你系刘继章系咪啊？ 冇错冇错， 系啦。李麗瑞馬超人，我聽到你哋好多年噶啦， 多謝你啊， 莫太， 係啊，我真係覺得幸運是我咯，係一個好好嘅生日禮物啊！ 啊，係啊，係啊，啊係喎，咁你 星 期日係咪啊？ 我未打通過個電話，今次真係第一次打通。 哇！ 我哋專登接你出嚟㗎， 你今晚寫日記先， 係啊，將所有嗰啲電話撳熄曬，等莫太打嚟， 真係好開心。 咁就好啦，星期日自己農曆生日係嘛？ 我星期日农历生日， 系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多谢晒，多谢晒。 仲有咧， 有啲乜嘢庆祝生日嘅？ 我生日就同两个女去饮茶啦。 哇，正啊！ 系啊， 你埋单啊？ 迟啲八月咧就带嗰个女翻过嚟，就同我哋去日本旅行。 哇，佢出钱咧，肯定。 系个 哇，开心 啩？ 佢而家点啊？佢喺第度住嘅系咪？ 加拿大 系咪第二度住啊？而家大 佢即系个大嗰个孙要过去读书啊，佢就过咗去龙洞嗰边咯。 嗯 ，OK， 系啊，系啊， 好啊，好啊，咪玩得开心啲咯。到时系啊， 系啊，多谢晒。 礼拜日有冇 生日？系 礼拜日有冇时间过嚟啊？同我哋见下面啊，庆祝生日啦，帮你。 点样过去边度啊？ 哇！你有冇留意啊？ 我哋有個活動啫。 你係講過一個，但我唔記得咗。 係啊，嗱，我哋咧就會喺呢一個，係啦，下晝兩點半會喺紅磡致富都會 L 七。 今日啊， 星期日。 啊，星期日 係啊， 星期日我要唔知喎，我要睇下咯。幾點鐘啊？ 两点半， 哦，两点半， 系啊， 我过去啊， 好啊， 你可以 send 啲朋友嚟都得嘅， 系 啦，代表你嚟呢一度咁样， 大声嗌生日快乐， 唱埋生日歌俾你听， 好唔好？净系你啫噃， 我本来今日着咗跳舞嘅，但系天气唔好咧， 跳咩舞啊？ 我取消，我跳社交舞咯， 哦，哇， 系啊， 我都有， 如果我得闲，我咪试下打下电话。 一打就通啦， 幾好啊，正啊！ 咦，咁都仲有人生日添喎，係咪啊？ 我跳咗十幾廿年噶 啦，十幾廿年，哇！ 我比賽嘅， 係 哇！比賽嗰只好犀利嘅喎。社交舞你系边只 啊？弯低晒啊！ 你 系边 只啊？你系边一只啊？有好多种嘅社交。 嗰、那个 恰恰 标准舞， 标准舞 嗰啲我都识嘅， 系。 即系牛仔舞 咧，后期咧我就要转呢个标准舞咯。 哦， 系。 咁你个舞伴系？ 系嗰啲老师咯。 哦，有冇赢过大奖啊？你？ 有個，我哋已經係職業賽， 咁你又咁一定有著曬嗰啲 好靚嗰啲衫啦。 有冇整嗰啲衫啊？整啲鞋啊？裝扮自己好靚㗎，嗰啲係 啊！即係佢仲要稱起你揈幾個圈㗎喎， 係 咪啊？ 我其實我哋已經好熟㗎啦，即係咁耐日期，即係咁節日子咧，已經大家，因為我唔轉。 轉 partner 啦，係啊，因為有信心啊嘛，有信任啊， 係啊，大家有嗰個 有默契 咯，有個共識嘅， 係啊，太好啦， 跳舞好好嘅，因為我最近咧睇一個醫生咧，佢同我講，佢就話最近有冇做啲咩運動啊咁，我話俾佢聽，佢就話我最近咧開始跳舞，佢話跳舞係最好嘅，能夠防止嘅就係痴呆等等，佢就話點解咧？因為首先一樣嘢嘅就係呢啲全部都係有曬一啲研究噶啦，聽音樂嘅話會令到你開心，同埋會有個節拍，係啦。另外一樣嘢嘅就係話，你嘅身體嘅舞動同埋嗰啲節拍合而為一樣嘅話咧，係會令到你嘅腦筋咧係會真係轉得快啲嘅。所以咧呢兩樣嘢咧合埋一齊嘅話咧，呢樣係對於防止即係啲老人嘅病嘅話係最好嘅。 但問題嚟啦， 醫生講嘅， 我聽音樂冇節拍咁點搞咧？ 所以咪就係要跳咯， 系 啊，系啊，就令到你嗰个身体同佢協調咯，唔代表你今日做唔到，你以后做唔到噶，系啊， 要进步噶嘛， 啱啊，你问莫太就知噶啦，嗬，开头你系觉得自己完全跳唔到噶，系咪啊？ 唔系，我系特别中意唱歌同跳舞嘅， 咁咪系咯，所以呢两样嘢夹埋嗰阵真系话天衣无缝啊， 系， 我两样都玩嘅， 咁就好啦。咁就非常好啦，所以你聽我哋 都聽住你哋， 係啊，好煞醒啊個人， 係啊，莫太好醒， 繼續努力啊，生日快樂啊嚇， 多謝曬， 好，拜拜，馬世莫太，拜拜。 有呢首歌《葉德仁嘅幸運是我》，送俾阿莫太啦，同埋大女同埋佢孫生日喎。 真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各是特别的美，曾上天山的事，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 特别的你，曾上天十二次，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特别时，这一刻最特殊，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 叶德娴唱出嘅呢首叫《幸运是我》，希望每一位听嘅朋友都系好好运嘅，呢个周末玩得开心啲。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就系 Ivy， 系咪啊？喂， 你好啊， 喂，好啊 ，Ivy， 点啊？ 你好，你好， 系啊， 阿瑞瑞， 你好 ，Ivy，Ivy， 望唔望到我啊 ，Ivy， 喺你门口啊 ，Ivy， 你今日系啊 ，Ivy 今日同阿大家姐 Eva 讲乜嘢啊？ 我祝我大家姐生日快乐！ 哇， 几时生日？ 春常住，今日正日啊， 正日 正我啊， 开心啦 ！Ivy， 你排第几啊？ 我排第三。 哇，三家姐。 所有细妹有细佬有阿哥， 哇， 好啦， 人口鼎盛啊，好开心啊！今日 Eva 而家喺边啊？佢知唔知你打电话嚟点唱噶？ 佢知啊，佢我头先打咗俾佢啦。 Eva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Eva Happy birthday！ 咁啊，老四老五有冇庆祝啊？帮佢。 今晚我大家我阿哥咧就同佢一齐，我哋一家。七口同埋我啲仔女一齐出去同家姐庆祝生日， 要啦，开心啦， 摆几多围啊？ 我谂十八十九个人，我哋有 八十九个人， 十八十九，即系两围咯， 八十九 差唔多，差唔多 两围 咯，八十九个人咁犀利， 劲啊！ 你一定系好开心， 订咗个房未啊？ 有啊有啊有啊，阿哥阿哥订咗啦， 哇，好开心啊！所有啲兄弟姐妹咁样一齐食饭。 最细个嗰啲成员系几多岁啊？ 三岁半 啦 就嚟。 哇，好得意啊呢啲， 真 系好啦， 系啊，开心， 开心。 今日食咩餐啊？ 我大家姐姐系佢第一个出嚟做嘢嘅，佢真系好辛苦嘅，所以我哋好锡佢 啊。梗系要 啦，系 大家姐， 好， 大家姐， 你 系 得嘅，威震江湖，吓赞恶耶， 送俾伊凡。 哎呀，喂，记住啊，你话大家姐好嘢。 大家姐嚟啦， 系啊， 冇得顶， 系大家姐冇得顶，玩得开心啲， 我哋二台都有个大家姐， 系啊， 美言航空大家姐，你有冇听过？一定要听，今日就出现啦，一阵间找我时间， 好啊，大家姐好好噶， 你哋今晚有冇麻雀打啊？今晚会唔会打翻场麻雀先啊？ 冇啊冇啊冇！我哋纯粹出去食 饭，倾下偈先啊，反正开心啦。 会唱卡拉 OK 啊？会唱卡拉 OK 啊？唱卡拉 OK？ 冇噶冇 噶 冇啊！ 冇噶， 喂！你今晚试下搞抽奖啊嘛？ 成日都抽奖嘅你， 唔系啊！搞抽奖好开心啊！ 抽咗佢咪开心，抽咗唔开心？喂，咪开心啲啦！ 你搞啦，喺红磡嗰边。 你过唔过嚟啊？ 你过唔过嚟啊？ 系啊！ 为咗你抽奖啦。我哋攞啲嘢出嚟俾你抽啦， 哎呀， 你咪嚟先，你嚟我先搞， 你嗌埋大家姐嚟， 系啊， 大家姐听日都放，听日佢翻放假后日， 我理你，理得你啊，星期日你又要嚟捧我哋场， 咪系咯， 就系啊，好唔好？ 举个牌咁样， 就系啊，冇错啦， 系啦， 系啦，个个牌唔使写咁多嘢，写住抽奖， 我过嚟搵下你啦， 系啊嘛， 好， 喂，嗱，认住啊， 到时候我哋点名。 系啊 ，Ivy 喺咪度？你系 Ivy， 你 Ivy 乜嘢啊？姓咩噶你？ Ivy Hall，Ivy Hall，Ivy Hall 同埋 Eva， 好冇？ 系啊， 仲有就系头先有讲嘅就系阿 May 婆婆， 好冇？ 系啊 ，May 婆婆， 我哋 点 名？我头先点名？ 嗱，冇刀咁点啊？ 冇刀咁点？咁我直接去广播度揾你咯。 好，嗱 你 嗱，如果你嚟咗，我俾四个印花你啊？ 系咪噶？ 系啊， 讲完就系噶啦噃。 系啊， 讲完就 算啦，讲完就系噶啦，系噶啦。 啊，最紧要开心啊吓，好 ，Ivy Hall， 今晚玩得开心啲， 开 心啲， 饮多杯。饮多杯， 拜 拜， 拜拜，玩开心啲，有谭咏麟嘅呢一个歌。原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午2:30，红磡致富都会 L 七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Vinny，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好啦，冇错啦，星期日就呢个活动，希望大家到时一齐嚟，我哋开心心玩晏昼。今日节目时间过一段咯，约定你噶啦 ，OK， 星期日见，拜 拜， 拜 拜。拜拜。 任天空任意飞，粤语歌声挑选送着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活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教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活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顺。